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的，所以我每日都向好那边想，思想调教去好的角度，那里当然是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放松快活人。放假啦，放假啦，放假啦，仲要前前三三节，放假啦， 又要前辈。 乜嘢啊？ 系，因为我一识路啊。 讲你啲阿哥嘢啫。 系，我呢阵间摆上台讲下。 好， 我系小昌昌。 大家好，我系小睿睿。 大家好，我系小洋洋啊。星期四听住风骚，食各种又玩 dragon ball。 今日有冇 IQ 题？今日冇啦。 冇啦，食紧粽又玩 dragon ball。 dragon ball。嗱， 话说咁样，即系去街咧，即系假期，大家梗系去街啦。咁但系去街咧，假期咧就会遇上好多问题。咁我哋先咧就浅浅地谈咗一阵嘅，我就系啦，我就话咧嗱，咁啊夏天啊嘛，梗系游水啦。但系游水咧，如果大家揸车嘅话咧，真系讲三次，你真系要 make sure 你去到有位泊先好，一系你就神。咁早去，一系你就預咗，可能要等好耐、好耐、好耐。 等車位 係啦，等車位。我講過嘅有一次，咁咧好耐以前咧，我帶兩個小朋友啦，同埋我太太啦去到啦，當然係好多人啦。基本上你連停車場都入唔到啊，清水灣我記得，你連停車場都入唔到，即停車場即係嗰個框框啊，出邊即已經懟翻曬出邊啦，咪等咯咁樣。咁 我 係當時我太太就話：不如咁啦，你帶小朋友落去遊住先啦，咁樣。你知唔知結果我一個鐘頭後？又完啦，佢都未落到嚟，因为都未泊到车。咁、第一样有呢个心理准备啦。咁、跟住咧，阿小洋洋就讲啦，系啊，去游水，梗、 去沙滩， 又惊租唔到沙滩啫。 你去咗啊？嗰日 我嗰日去咗、 啊，我见到你影咗相啊。 系啊， 系啊， 就 系、 是，但系嗰日因为系我自己去嘅，因为 我唔 真系自己去，因为咧我真系我做完 show 啦，我就觉得哇，真系好好天、啊、今日。咁但我又想晒下太阳。 望住我讲啊， 就真系自己去咗，真系。我成日都好中意忽发奇想做啲 咁闪烁嘅你嘅 人。冇乜所謂，佢講佢唔會唔講俾我哋聽噶。 係啊，冇乜所謂。 唔係佢講俾我聽，但係個問題，我頭先問佢同邊個去啊嘛，佢就話我自己去，跟住佢即刻閃縮。 因為點解咧？因為嗰啲時間又即興，同埋又翻工日子。 咩時候啊？ 咪就係做完節目咯。係 啊， 其實翻工日子嘅海灘係好舒服嘅， 好舒服，因為又冇人 噶嘛， 有人 近乎冇人。 係啊， 近乎冇人，都有啲好似你咁無聊嘅人咧。 係啊， 唔係又或者係翻緊咩 freelance？ 係啦， 係啦。 咁但係咧，去到好搞笑，一去到。哇！諗住陽光冇照啦，我一去 喺邊個沙灘啊？ 半月灣係咪叫？ 半月灣， 西貢。 半月灣，半月灣有鬼喎！ 係咩？ 你講乜嘢啊？ 半月灣， 你講乜嘢？你月半灣啊？ 半灣，即係有月半灣係嘛？ 唔係啊， 喺邊度嚟㗎？ 喺西貢再搭架船入嘅咯。 哇！仲要去咁远， 你即兴都去咁远，咁、你如果有 plan， 你咪去深圳游。 其实会噶， 我唔信你自己一个人， 真系自己。 No， 好唔紧要，好呢样嘢唔重要。 我听过喎， 冇 错 啦。 之后咧，我换晒衫，换紧阳光普照，一落到沙地啫， 落雨啦， 即刻落雨。都同自己讲， 我试过。 所以啦，点解要租沙滩啫？就系咩咧？人生就有不测风云啊嘛。 之后我 即刻又反驳你啊！就算落 两 样 围攻我一个， 就算落雨啊，你都湿噶啦。你落水都濕嘅啦，其實游水係最唔驚落雨嘅。 咁我哋遮住佢自己嗰啲嘢啊， 同埋 咧，我都 解釋嘅，因為咧我係即興去嘅，其實我又冇帶泳褲，又冇帶多條 under， 所以其實我係冇諗住落水嘅。 咁你 點 啊？咁你就係租啊泳褲。 冇，因為其實點解我又講下點解我要去沙灘呢？因為我呢排咧成日都好多人 話你好白， 我揾我做呢樣做嗰樣，我係冇時間，因為我近排咪接咗舞台， 想 enjoy 下， 我又想自己個真係靜靜。 唔係，我而家想針對翻你條泳褲啊！咁你冇泳褲你點游 啊？所以我冇 咁除咗就落水啦， 冇落水，我就係最 你攞 去海灘又唔落水，咁你不如出停車場曬啦， 想曬太陽， 想曬 停車場都 靜啲嘅位置， 想靜下，又等聽下啲 海浪聲， 吹下啲海風。 沿路埋賣啦， 大東路又賣， 得啊 ！I get close to you 其實如果我係你，我又諗住海灘，我幾大都去落褲買條泳褲先啦。邊有咁掃興？去到海灘又唔落水㗎，你入到餐廳你又唔食嘢咁坐喺度。淨係想聽音樂 咁樣，係啦，曬下太陽咁樣，咁之後就係咯，自己靜靜地就即係睇下啲片啊， 睇咩片啊？ 即係睇嗰啲自己拍，即係啲 rehearsal 嗰啲片咧。 哦， 所以點解要租沙灘遮啦？因為你唔租個沙灘遮 反光嘛， 睇唔到嘅。 嗯哼， 係啊， 嗯好。 咁如果租唔到沙灘遮，你會點？ 跟住做啲咩？咁就係。 如果真係早唔到山啫，我就可能真係平躺，真係曬咯，齋曬， 躺平喺嗰度。 係啊，但如果曬三個鐘，我驚曬傷。 啊，乜嘢都冇， 有 太陽油 咁啱我有個防曬喺個袋度，咁就搽防曬咯，搽曬成身咁樣。 但其實講真咧，我覺得你曬咗少少嘅話係好睇過你之前好似白毛豬咁樣。 唔係啊，其實我之前係去曬埋太陽燈㗎。 哦，冇冇太陽燈唔好曬。點解咧？曬完出嚟嘅話唔係咁靚嘅， 啞啞地色。 嗯， 個人覺得，個人覺得，你可以兩樣嘅，係你可以兩樣嘅，即係又曬下自然燈，又曬下太陽燈。 但反而我嘅情況咧，就係譬如我去沙灘曬兩個鐘頭啦，我都唔及我跳入去個太陽燈入面曬八分鐘。 你嘅意思係顏色啫嘛，但你出嚟個效果唔靚嘛，嚇，即係你好似嗰啲雞翼咧冇搽冇搽蜜糖咁樣。如果你係用咗太陽燈，我自己本人覺得啫，佢係會暗色嘅。咁但係問題係，若果你真係用呢、這個天然嘅太陽曬嘅話咧，佢係靚身嘅。 Sarah 有冇曬過太陽？ 我梗係有啦，我 有 乜嘢 都 曬 太陽。 我以前細個嘅時候，我係追求自己係成嚿朱古力咁噶。 好少女仔 係 咁 咯，就係、是、咯，我連面都係咁。 我試過 咧，咪嚟咯。 嗰陣時買咗一個 package 咁你買咗梗係 keep 住去曬太陽燈啦咁樣。咁嗰年夏天好多年前啊，係真係有成日曬嘅，同埋個感覺就係落雨使乜驚啫？我曬太陽燈啫嘛。咁即係有呢種咁嘅諗法嘅，好似好方便咁樣。但係正如阿 Sarah 話齋啦，咁我身邊我即係好多年睇翻嗰排嗰啲相咧，有啞啞地色嘅，朱古力，但系一啲瓦色嘅朱古力， 即系混纯啲，但系只颜色就冇咁靓。 佢唔靓身， 唔系听 啊，佢唔靓身。咁但系个问题，佢个颜色佢系会俾到你，但系个问题系嗰个质感佢冇咯。但系若果你话你系真系搽咗啲身听嘅身听 oil 或者你去晒太阳嘅话咧，你出嚟嘅咧佢系靓嘅，系啦，就唔系瓦色。 不过唔鼓励大家去做任何嘅晒太阳，自己决定下呢啲嘢晒唔晒，自己决定。因为每一个人体质系唔同嘅。 但系其实可以分享翻嘅就系话，而家都系人都知道。就是、你真的要去太阳底下嗰度，可能晒太阳又好，或者工作又好，行山又好嘅话，系一定要搽，因为其实而家个太阳同以前系唔同噶啦。再加上一样嘢嘅就系、是、我亦都可以讲紧嘅就系话，你细个嘅时候你一定系唔知嘅，但系到你40岁过后嘅话你系要还嘅。 点咧？ 嗰啲斑係會出嚟，係啦，佢喺裏面嗰啲斑嘅，或者你以前你覺得好靚啊，好靚嗰啲雀斑仔嘅話咧，你而家咧就會想用好多好多錢嘅話咧，會想打走佢嘅。 即 係 如果有得俾你揀，你係寧願即係年輕嘅時候係唔曬嘅， 你作有限度咯。 你唔可以咁講，但係唔可以講好似嗰陣時候咁樣嘅追求咯。你知唔知嗰陣我係暴曬啦，我係喺12点太陽最勁嘅時候曬啦，而且佢就曬到甩皮，我覺得哇好爽啊，好正啊。又或者就係唔會擦有任何嘅即系保护嘅，系防 UV 嘅太阳油嚟去晒啦。我只系希望佢尽快晒黑。咁、所以我嗰阵时候我系搽呢个 baby oil 啦，绝对系唔应该学噶吓呢啲嘢，非常之唔好嘅。系啊， 我以前咧买太阳油咧，一定系买二号嘅， 系啊， 写住 dark tanning 嘅， 冇错。 但系 你惊死佢唔够黑噶， 到后期而家咧我买八。同十六類似嗰啲咁，但係其實有啲係要查六啊四咁 啊， 即係有啲去到即係 well protected suppose 應該去到咁高，但我哋嗰陣時係二號幾大都二號咁樣，驚死會 唔好散場咯。 係啦，冇錯，仲要係時間咯。你而家就唔好就喺烈日當空嘅時候你就去曬咯。你係朝頭早佢俾人9点到11点，又或者佢就係咧3点過後，呢個就係啲皮膚醫生教我嘅。佢你可以曬，其實你係需要曬太陽嘅。咁但係個問題係在於佢就係嗰啲時間嘅話，你自己就要調教得好啲咯。 咁中意晒太阳咯，我晒完太阳之后，即系我唔系追求外表嗰个颜色系点啦。我晒完之后，我觉得成个人好有 energy， 同埋 系 好开心 噶。有噶有噶，因为你要吸收维他命 D 嘛，系啦。咁再加上，我觉得嗰阵时候我都可以分享一下嘅就系、是，有时就夸张到有啲人佢要追求乜嘢咧，佢仲要晒出嚟嘅时候咧，系有少少红红地嘅感觉啊。佢会点做啊？佢会饮好多嘅carrot juice， 系啦，即系饮呢个红萝卜汁。全部我所讲嘅而家都唔应该学噶吓、但系嗰阵时候我想话俾你听，我就系疯狂嘅指数去到咁样嘅，即系受欢迎嘅指数系会系咁样咯。佢哋会饮一啲即系红啲嘅嘢，佢晒出嚟嘅时候，佢既红红地、黑黑地、令令地，咁就为之 very good。 同埋 carrot juice 都有好多维他命 C 啊，保护翻你皮肤嘅。 系啊，佢真系噶，佢晒出嚟佢真系靓啲嘅。但系当然佢会甩色啦，同埋饮得太多嘅话咧，连手板都红埋噶。 哇， 好夸张噶！系啊，即系头先讲嗰啲都系我哋嗰阵时候疯狂追求，系啦、啊，即系新听嘅时候嗰啲日子咯。但系劝大家嘅就，始终你而家嘅话咧，系点样都好嘅话，系一定记住要查防晒咯， 好好身体，冇错。早晨，早晨，嘉琪咧，早上，星期四，我哋今日有爱好系列喺11点出现，就系、是，唉，咁热，不如另一首清凉， 清凉嘅歌曲。 30度气温，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相对湿度78%。我哋有黎明哥哥呢首。Let's dance. Music now. 早上10:23，天气酷热，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两阵骤雨，吹和缓西南风，未来数天骤雨炎炎。黎明哥哥，夏日烧着了。端午节咧，大家好中意讲食粽啊，食粽啊，食粽啊，咁样咧，见到讨论区咧，有啲朋友仔咧就喺度讲啦，喂，食粽咧，我发觉咧，我最唔中意里边有啲咩咧，咁样样，咁第一个提出嚟咧，佢话佢唔中意有香菇啊，即系冬菇嗰啲嘢，佢话嗱，我觉得个人应该直情系唔中意食冬菇嘅，咁你唔中意食，你就佢又觉得好臭咁样，嗱，我好中意食冬菇嘅，无论系干嘅、湿嘅，有两种噶嘛，干我都中意食嘅，咁我就唔会觉得冬菇嘅味讨厌咯，咁但系另外有更多嘅网友提出三样嘢咧，佢系咯粽。里边真系唔应该有呢三样嘢啦，即系比较多人提出嘅，但我都觉得冇问题。其实我好包容，我都种里边有咩都得。 總 肥豬肉就麻麻地啦。我唯一覺得肥豬肉就 肥豬肉一定要有嘅喎。 係啊，肥豬肉 你蒸嘅時候 最好食啊， 冇錯， 雖然係唔健康啦。 你可以撩咗佢，但個問題係佢一定要有嘅。 冇錯， 如果唔係嘅話，佢會令到嗰啲飯好乾。 係嗱，佢係第一蛋黃。哇！我好超中意食啊，種裏邊嗰個蛋黃咧係我嘅主菜，即係會食月餅咁。食個蛋黃先係主菜。另外佢話花生，花生呢一樣嘢咧，就我覺得見仁見智 啦。你唔好食嗰只種咪得咯。有啲系冇花生噶嘛， 系嘛？ 如果你讲紧咸肉种，佢分好多只噶、哦，譬如可能你讲我哋啲客家种嘅话咧，就系、是、花生嘅，佢系甜甜地嘅，我本人唔中意食嘅。 上次嗰只有冇花生噶？ 上次嗰只系咸肉种， 所以冇花生， 得三样嘢嘅啫，就系、是、有呢个肉啦，有呢、這个蛋黄啦，同埋佢就系有肥猪咯，系咪？同埋绿豆， 系 啦，嗰只嗰只叫咸肉种。咁、如果你唔中意食花生嘅话，你咪食咸肉种咯， 系 咪？反而你话碱水种咧，就见仁见智啦、就唔系个个人都中意食嘅。杨、 杨 知唔知咩叫碱水种啊？ 我就系知道种咯，但我冇咁细分噶， 黄黄地色， 黄色嘅，佢系 口感咧，黐黐嘅。 嗱，你有冇食过嘅就系、是、云吞面， 有 嗰啲碱嘅碱水面， 嗰只 系啦，碱水 面 嗰个味。但系个问题系嘅话咧，佢嗰啲都系糯米， 甜 嘅，但系系黄色嘅、你系要染糖嚟食嘅。 哦，咁啊冇， 系啦，系甜种嚟嘅。 我未试过染糖食嘅。 哦， 你试下。 咁 你完全冇食过咯。 你试下。 碱水种、 我都觉得。 我爷爷好中意食嘅，有时里面佢都系会有馅嘅，但系其实多数佢都系冇馅嘅，就叫碱水种。 哦，就咁一只 嘅。 哦， 冇错冇错。 咁我有食过，即系可能平时出面有啲粥铺啊咁嗰啲 嗰只啊嘛，有嘅有嘅。 咁嗰只就真系麻麻，因为我中意有多啲馅喺度。但系咧花生我真系麻麻，因为我觉得。咬落个种咧，应该系 咸噶嘛， 咸地啊，或者应该系好软啊，好烟韧嘅。但你有个花生喺度咧，好似索索，真系啱又要咬到 几多， 系好咬，好。 但你唔觉得食物有唔同嘅质加埋系会得意 嘅 化学作用 咩？我有麻麻啲花生嘅、 我都唔，我唔中意花生， 我 只 用 人 咬。 你想就咁吞就算系咪？咁你全 榨汁 咧， 榨汁啊，榨汁饮啊， 粥粥加啲奶， 整啲粥汁吓。 黐线。 咁另外咧就系栗子，呢三样咧，栗子、蛋黄同花生，啲人系最多系话唔好嘅。其实三样我都中意嘅，栗子我都中意，但系佢哋话栗子甜甜，你都唔 match 嗰种味道，咁即系有啲人意见啦。 嗱，栗子你就会摆喺啲乜嘢咧？好得意，佢哋讲紧嘅系喺唔同嘅种嘅类型里面会出现嘅。栗子就系啲咩咧？八宝种里面就会有啦，多数系紫米嘅。咁同里面就会好多豆嘅，再加埋栗子嘅，嗰啲通常都系斋种嚟嘅。咁、但系如果你讲紧嘅就系话花生嘅咧，就系应该系传统嘅客家种，就全只都系花生嘅。佢都叫做系咸咸地，因为我记得咧，佢有时会系嗰啲花生之外嘅，会摆少少嘅就虾米喺里面。所以你一照落去嘅话咧，佢又咸中亦都带甜嘅。咁有人会中意嘅。咁如果我讲紧嗰只嘅话就咸肉种，咸肉种嘅话咧就系通常一般食开嘅。咁就系头先所讲嘅啦。有綠豆啦，再加蛋黃啦，再加鹹肉嘅，就有呢、這個有呢個分別咯。 多唔多自由整種啊？你 整種嘅話，我就唔係太整嘅。咁但係我就試過咧，就曾經我有諗過，因為我自己本人好中意食糯米，特別亦都係嘅。你包種嘅嗰只糯米嘅話咧，佢黐黐立立啲噶嘛，又唔似你自己煲嘅糯米飯喎，係兩種唔同嘅 texture 嚟噶嘛。我就曾經有問過有一個賣種嘅人，我話有冇人諗過就係淨係成隻種都係米？跟住佢就話：，今年特别多人嚟去问， 即系冇馅啊， 乜都冇，净系成只种里面嘅就只净系得呢个糯米。咁佢就话，其实咧都有人嚟问嘅。佢就话点解咧系一啲外省人，佢哋会觉得嘅就系你哋一啲比较传统嘅一啲广东嘅种咧好好味。问题系在于嘅就系里面嘅馅，佢哋唔中意食。例如嗰啲咩咸蛋黄啊咩嗰啲，唔系佢嘅口味嚟嘅。佢哋会点做咧？就会买咗呢啲，佢希望可以就净系得嗰个糯米咧，跟住就可以加自己北方会食嘅嘢，例如菜脯。好啊，例如佢哋嗰啲嗰啲系榨菜啊，呢啲咁嘅嘢捞埋噶啦，佢哋觉得非常之好味。 但系又同糯米饭又唔同嘅， 同糯米饭又唔同嘅，糯米饭系粒粒分明噶嘛，但系我哋而家食嘅种嘅话咧，佢系淋糯噶嘛，系啦，佢系淋噶嘛，同埋系黐噶嘛，所以佢系我觉得系几得意咯。 所以唔同人系有唔同嘅口味。 我曾经有同佢讲过嘅，我话嗱，如果系嘅话啦，我会觉得咧，你咪就系当你嗰个种咧，好似等于人哋嗰啲鱼生咁样咯。你上面嗰块嘢嘅话系乜嘢嘅？我都取決於 溝啲咩啊？你中意食 就 得啦。 冇錯啊！咁我就話又可唔可以加少少嘢咧？就係、是、譬如可能你個種裡面嘅話，就是、有一啲你自己中意嘅嘢，例如嘅就係我譬如好似阿 Michael 咁樣，佢好中意食鹹蛋黃嘅，我就淨係有鹹蛋黃，得唔得啊？係咪啊？又或者如果係嘅話，我都係食齋種嘅話，我鹹鹹肉種裡面我就飛咗嗰個鹹肉佢啊。如果嗰嚿種嘅話，裡面係有呢個鹹蛋黃，再加埋嘅就一個鹹肉，我覺得 OK 基啊，又或者係再加呢、這個綠豆蓉啊。绿豆啊，我觉得都 OK 喎、啊。 绿豆种即系做红豆种噶，我记得街市 有 嘅 有红豆种， 有 红豆种嘅，怪怪地咯。 因 为 我觉得佢系属于甜种，系、嗯、咪、嗯、甚至乎有人会中意嘅就咸肉种嘅话嚟染糖食啊嘛。 我都系 呢、這个就系、是、你中意咁样噶？ 我都系咁、 哦， 我咁多年都 小 强 都系中意咁嘅。系、啊、我麻麻地。 咁啊要一个种又食好多糖咯，虽然应该睇落会好食。 系啊， 系啊， 白砂糖。 白砂糖，染白砂糖， 好似沙翁咁啊！食落口， 即系索索声咯。咁啊咬落去嘅话，佢又即系系啊黐住个口咁样。 一年几日又应该接受到嘅系嘛？ 得。不过如果大家有听我哋嘅熟女关注组，都要知道咧，就系总系非常之高卡路里啊吓，即系小食为妙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曼健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强调，基本法二十三条在今年或最迟明年一定要立法。今次立法希望整个过程方方面面都考虑周全，是一条成功的法律。他又指出，国安风险肯定存在，必须警惕。上任将近一年的李家超接受中通社专访时表示，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香港做的，他都非常认同和支持，这些都是未来香港要努力的方向。他感到工作意义重大，必须积极和谨慎，因为每一个决定都可能影响七百多万的香港市民。他認為多聽意見很重要，確保考慮到所有角度。李家超又說，香港發揮連通內地和國際橋梁角色一直做得很好。他形容香港的生活是綜合型，在香港可以享受文化、享受藝術，不同種族又可以共融，香港不是第二個地方能夠取代。港鐵在鐵路資產管理和維修保養制度檢討報告中表示，整體維修保養人手出現短缺，將來不排除任何招聘方法，包括輸入勞工。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鐵路工會聯合會主席林偉強質疑，若果輸入外勞，他們是否具有相關資格和經驗擔任有關的工作，又是否需要承擔和本地工程人員一樣的責任。他認為與其輸入外勞，不如港鐵考慮改革培訓制度，增加薪酬福利，吸引更多年輕新血入行。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委員張欣宇表示，現時港鐵給予前線員工的工資平均大約是17,000元，而且要不定時工作，他認為工資水平根本無法和零售等行業競爭。短信發放人登記制度目標年底在銀行業試行，以協助市民識別短信發送者地址真偽，打擊詐騙活動。在本台節目《千禧年代》，立法會議員梁文廣表示，期望當局在海外發出的手機短信上加入新的警示。他引述政府回覆說，一些銀行的客戶業務在內地或者海外，未必所有短信都由本地發出，因此重點是阻截冒充他人去發放短信。據他了解，銀行業界熟悉運作後，當局會將登記制度擴展到其他行業，亦會同相關公司或機構商討處理由通訊軟件發出的短信。香港資訊科技商會榮譽會長方寶橋說，怎樣登記是一個問題，首先是銀行認證，最終所有企業可能都要做。他認為當局的攔截不會沒有用，但是市民始終要自己提高警覺。宁夏银川一间烧烤店发生爆炸，造成31人死亡、7人受伤，正全力救治中。 國家主席習近平對事故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傷患救治，加強重點行業、重點領域安全監管，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事發在昨晚8:40，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一間燒烤店的液化氣罐洩漏引致爆炸，救援人員到場將明火撲滅，並在現場進行多輪搜救。有現場民眾表示，燒烤店一樓的煤氣罐先發生爆炸，又導致二樓的天然氣管道爆炸，並將樓層之間的樓梯炸毀。目前事故具體原因正在調查。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氣酷熱，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一兩陣驟雨，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來兩三日有幾陣驟雨同埋炎熱，聽日日間短暫時間有陽光。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現時氣温31度，相對濕度7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電台第二台。 有音樂，有快樂。 老 K 復歷，志在千里。港台電視31國劇夜場三叉戟。 警戒三叉戟其實並不是表面禁一團和氣，崔鐵軍有主見，徐國柱有脾氣，潘江海有口才，每次碰頭總是矛盾不斷，火花四濺，但每到關鍵時刻又默契十足。專業就是三個人最大的共同點。 國劇夜場三叉戟，逢星期一至五晚9:30，港台電視31。 政府公布完善地区治理建议方案，政务司司长和副司长将亲自领导和统筹地区治理，不同经验和专业又熟悉地区事务的人士可以循各种途径晋身区议会，区议会聚焦地区事务，收集和反映民意，为市民提供贴心服务，致力建设美好社区。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如果要讲一句说话形容丰收快活人，你会怎么讲啊？ 我是拜仁仔，阮仲阳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的是西班牙话。 我是瑞瑞，丰收快乐人，好好听啊！我讲的是客家话。 我是马小强，丰收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的是反话。 我是梁继昌，丰收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的梗是真话啦。 李麗蕊、馬小強，豐收快活人。 好啦，繼續我哋節目，提嚟大家11:00之後咧，愛好系列今日咧首清涼啲歌。咁喺咁酷熱嘅天氣之下咧，咁啊清涼已經係最好噶啦。 32度啊，今日我出嚟嘅時候。 其實諗呢一個題目都係因為你去咗沙灘。 係咪？係咪？ 我哋睇到你， 我 inspire 咗大家， inspire 咗我哋，啟發咗嘢咁樣，冇錯。 冇錯啦嚇。今日睇到嘅新聞咧，我諗啊 K K Sir 啊，好似聽翻啊福爾摩 K 咧，咪有好多破案嗰啲奇形怪狀嘅事情嘅。咁有時咧，作為一個要查案嘅人咧，你要谂啊，点样先可以捉到某啲人呢？咁样个新闻咧发生喺呢个印度嘅，话说咧就有一班贼打劫咗一大扎钱啊，800多万，咁跟住咧捉到大部分啦，剩低两个捉唔到啫。但系收到线报咧，就话呢对夫妻嚟嘅雌雄大盗咧即将去朝圣。咁我嗰次节目里边好似有次都讲过系嘛，喺朝圣嘅路上面咧，好多人都系朝圣，一堆一堆一堆一堆人啊。咁但系每一个人咧都会带住佢嗰啲面巾啦咁样。咁但系点样知道边个系贼咧？咁样你又唔可以叫每一个人咧经过都要系俾你睇睇。咁佢哋咧警察就谂咗个办法啦，就整咗一个咧免费饮品档。我觉得其实谂我都几好笑啊。咁于是咧就话每一个人如果你埋饮嘢，咁你饮就要点咧？你要除开面巾啦。最后咧就果然咧因为嗰对雌雄大盗咧埋去攞嘢饮， 攞嘢饮。我谂起马老师啊呢、這个位， 好心啦、 啊，八百几万你又冇偷贪过。 免费嘢饮啊， 跟住就俾人认得哦咁样。不过咧，佢就讲埋就话，不过都最后俾佢朝咗圣先，然之后就即系哦系佢啦，咁啊跟住佢等佢虔圣啦，祈祷好啦，得 OK 啦嘛，咁就塌咗佢啦，咁样 几有人性喎呢个， 系啊，几有人性， 系咪？几似上次你， 但系我谂 抄牌嘅交通， 佢今次谂翻佢饮呢杯嘢都贵啊，呢杯嘢， 成件事都好有人性啊。第一样嘢嘅就系你谂到嗰个呢条桥嘅嗰个人， 又会觉得佢会中伏。 点解你会觉得佢就系一个雌雄大盗？佢哋会因为有一杯免费嘅汽水，系咪免费嘅嘢，佢会走埋嚟咧？仲要谂到嘅就系话要令到佢哋真系要除低个口罩，你先至可以认得佢嘛？ 系，我知佢攞嚟饮，但我行埋一边， 系啊， 收埋佢，阵间先饮，咁你都睇唔到。 所以嗱，呢个好人性啊，系嘛？ 好多巧合。 你唔好以为佢身边已经有咁多钱嘅话，佢唔会贪呢啲嘢小便宜，但原来系会噶。 我哋身边都有咯， 系啊， 马老师咯。佢都好多錢嘅，應該 好多錢，但係個問題係佢心中富有啊，你明唔明啊？ 只可以話咧，呢對雌雄大盜太放心啦。如果你真係佢啦嚇，咁你知道自己其實都已經個頭上掛住一個懸紅噶啦嘛，你冇理由仲除低個個面罩走去飲嘢噶嘛。 仲要好難得嘅就係你已經做咗一個咁大嘅一單嘢啦。問題係在於嘅就係你係咪應該係第一時間就要匿埋？係啊。都起碼都風聲冇咁緊嘅時候，你先出嚟啊！ 代夫走個圈先 啦。係啦，但係點解你會仍然覺得嗰陣冇？我人生當中最緊要嘅就係要去朝聖，所以其實喺呢個時候嘅話咧，姑勿論我之前做過啲咩嘢我都要去朝聖咧，好勁咯！我覺得呢一樣嘢係咪即係宗教嘅力量？ 唔 係 嗰啲叫咩？佢要 可以睇少， 佢要 多謝菩薩， 係啦，多謝菩薩， 今次做得大 雞還神啊！期望下有下幾單大茶飯。 最難得最難得，我仲要拉咗佢，但我都俾你朝埋聖，先至等你。死过你个啰柚啦！你坐监啦！ 呢啲值得上新闻啊！呢啲故事， 嗯， 所以世界上无奇不有吓。酷热天气几度生效？三十一度几温，相对湿度76%噶。风骚快活人，祝大家假期愉快。 紧此多谢我哋监制啊，今日走片啊吓，好似阿 run run show 咁样，今日都要攞翻啲需要做嘅用嘅东西， 系 啊，走片啊，今日吓，拎嘢翻嚟。睇龙舟嘅少少知识咧，我比较少睇龙舟比赛，虽然以前住嗰位咧睇到龙舟，但系就兴趣不大，同埋当你日日都。見到嘅時候咧， 好嘈啊 嘛，你就唔會珍惜啦，係啦。咁咧佢講到龍舟嘅知識，佢原來咧海上作賽啊，即係大浪嘅地方咧、頭排咧係唔要坐人嘅，即係最前面嗰兩個位咁樣，知唔知點解咧？咁樣，因為如果太大浪咧，驚。唔系啊，重咧会容易入水啊，系、即系因为佢大浪咁泼啦，你再坐咪更加重咯，即系个位，咁所以留翻空，等个位咧轻压翻气少少， 养养气。 你爬过龙舟、 我爬过啊，想问有分享 你坐边个位？系咪有冇分高矮？我想问。 嗱，我咧因为系。叫初哥啦、哦，其實我哋就係練咗我諗五六次。 你因為乜嘢而參加？ 有個 公司。 嗰陣時係啲朋友有啲健康產品嘅公司，佢、就話：喂，不如一齊過嚟，我哋做啲健康嘅運動，因為我好中意做運動啊嘛。咁、我話：喂，你有冇興趣爬龍舟？我話：喂，有興趣啊，因為我未試過玩龍爬龍舟嘅。咁啊，五六次 session 咁樣啦，每次我諗都練兩個鐘嘅。 幾好㗎？係 啊，但係爬完之後，我覺得嗱。個運動能量係夠大係好好嘅，但唯一唔好嘅地方係咩呢、因為佢係分左右兩邊嘅嘛。 係冇錯。 你通常爬開右邊咧，你就永遠都係右邊嘅，因為 你坐嗰個位就永遠都 有個位。要習慣咗你嗰組肌肉嘅， 同埋嗰力度。 冇錯啦，同埋你可能同隔離一齊夾啊咁樣啦。咁、所以你爬五六個 session， 你會 feel 到有一邊手係會大啲、另一邊手係你要自己做。 誇張。 即係打網球。 你爬咗五六次，隻手已經大咗啲。 每次爬兩個鐘㗎。 梗係會咯。 係啊，你即係 feel 一邊係會粗咗。 但係如果你隔離係一個弱雞強咁點啊？ 嗱，所以 係呢個。所以咪就係要大家。 均勻啦，係啦，即係可能你要差唔多體型嘅人先會坐翻喺嗰個位置咁咯，係啦。咁啊打鼓好搞笑，打鼓係女仔嚟嘅， 多數都係啦，輕啲嘛， 係啦，同埋可能 冇所謂，佢要節奏啫嘛。 同埋可能係咩咧？佢話佢哋有講嘅，嗱，擺個女仔喺度咧，大家就會振奮啲啊！ 我絕對相信 啦，係 啊， 咁但係係好玩嘅。同埋你喺度爬嘅時候咧，你其實你擘唔到大隻眼嘅， 點解咧？ 啲水係咁入你隻眼， 我喺後邊嗰就潑你後邊嗰個， 係啦，你就覺得我睇唔得，爬爬一齊就要聽住個 beat 一齊。系玩咯，咁系好开心，好振奋嘅。 咁有冇出赛啊？到最后 有 出赛。 我哋嗰、那个，因为大家都唔系专业噶啦，都系业余嘅啫。我哋好似唔知攞第三定第二咁。 冇乜所谓噶啦，系嘛？ 系啊。 咁同你哋一齐作赛嗰啲系啲咩？ 都系 会唔会有好多外国人啊？ 产品嘅公司咁样，冇噶，全部都系本地嘅。 我觉得啲国际龙舟竞赛咧，好开心噶，因为你会发觉嘅就系唔知点解外国人会对于呢啲好传统嘅嘢咧，佢哋会特别投入。即系虽然又唔知道你讲乜啦，但系个问题系话可能爬艇啊，咁佢哋又会觉得系嗰啲即系好体力嘅运动啦。咁有好多嗰啲咁嘅大学都有呢啲啦，系咪？咁所以我会觉得佢就好开心啊。跟住你会见到佢就上水嘅时候，搵呢个泼下你啊！ 但你哋有冇爬过咧？ 女子啲衫又湿晒， 最紧要啲人 好悭啊！ 嗱，我觉得真系嘅。如果你话就系斋龙艇嘅话，应该系冇咁开心嘅。大家 有埋 风艇清凉， 但又唔系喎，即系你爬龙艇。好少女性建议一齐 分开噶嘛，系嘛？分开噶嘛？你唔会话即系混合噶嘛？ 少啲， 即系一个艇里面又有男又有女，应该冇 嘅。 因为如果你咁样讲， 应该但系少嘅，我谂。 但系啲力会好唔均匀，会唔会啊？咪咯。 但 系 你有冇？ 我见到好少系咁，我冇爬过，但系我系参加过，即系嗰阵时候就系电视台，咁你一定会系有噶嘛？你知唔知嗰阵时候咧？呢啲咁嘅时间咧，你睇任何嘅一个电视台 都系 龙舟竞道转播，咁就会有好多嗰啲可能。啲司仪嘅就话喺唔同嘅地方就好交俾你啊，大埔嗰边你好林同我哋讲下嗰边嘅情况系点啊？ 你就系做司仪嗰 part， 咁跟住我就唔系做司仪嗰 part， 我就去唔知系玩定系去乜嘢 啦啦 队，系啦去啦啦队，咁啊去到嘅时候当然啦，就即刻揾啲有音嘅地方即系匿埋。 你唔好中晒嘅咩？ 系我唔中意噶。 你茶摊嘅太阳又晒喺泳山又唔同喎，你做嘢晒另外一样嘢，因为你可能晒你个 T 恤印啊， 又或者就系你要化妆，你明唔明啊？ 顶唔顺嗰种又出汗， 对不对 又热又带化晒妆嗰种感 觉。系啊，咁所以就揾个地方就匿埋咯。咁就跟住就同几个朋友嘅话就会谂下嘅啫，有咩办法我哋可以鼠走，提早离开咧？咁样系特别开心嘅。 你望下啲大只佬咯， 冇啦，望云啦， 都 因为嗰次唔得啊，冇乜好嘢望啊。 喂，通常嗰啲电视台嗰啲比赛又会捞埋啲公务员嘅队伍啊， 系 有啲做运动嘅 本地運動員啦、 啊，咁、啊、樣啦，係啊，咁所以其實嗰次我唔係好記得噶啦，我去到嘅時候講到咧冇咩大冇咩大隻睇，冇咩大隻仔咁樣，喂，差唔多啦，不如走嚟別啦咁。 但呢啲節日我覺得係即係香港人嚟講，我覺得係幾開心，即係幾傳統，代表到中國文化嘅一啲節日。 係啊，係啊。 但我嗰時爬咧嗰日嗰個教練就話：，其實都唔知可以 last 得幾耐嘅，因為教嗰啲又可能唔識教，可能有啲要退休啦，或者整嗰、那個。嗰、那個艇、 啊、要教噶，點教啊？ 因為佢要即係唔係個個識噶，即係要究竟個 bit 係點啊？點樣坐啊？點樣去蛙 啊？我想喺教練教 你用到邊度嘅力啊？譬如可能你講嘅你手啊，當然 知 啦，腰啦， 腰力係最多嘅，反而係 嘛？ 腰腹同埋你嘅手臂、膊頭、 腳咧。 腳就少啲， 因為你坐咗喺度咁。 係啦，但係都辛苦，因為我腳比較長咧，佢、嗰個位又唔係好多咧，你成日都屈住只腳咧，其實發力都難啲。 都咁啲咯，咁我哋呢啲咪會好啲啊？ 你哋會舒服啲咯， 即食 啲 咯， 食啲咯。 好啦，有力啊嘛！ 今日如果你要撐龍艇鳳艇，撐得開心啲啦，盡量享受呢個假期端午節。翻嚟我哋为今日嘅网上情啊，十一点后就系爱好系列，今日一首清凉嘅歌曲。 我系风骚快活人嘅梁继章啊！端午节无论睇唔睇龙船，食唔食粽唔重要，最紧系同屋企人一齐过，呢一种就系最好嘅过端午节嘅方法啦。 我系 Sarah 李丽蕊啊！哇，端午节嘅话最中意就系食粽噶啦，咸肉粽、碱水粽，仲有客家嘅花生粽，最开心嘅就系一家人一齐包嘅粽啦。 我是风骚快活人的马小强，端午节做什么好？当然是跟家人一起游水啦。砰！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家信守一生。 网上情，心情不及陪伴。有人说人生最幸福的事就是自己爱的人同样爱着自己。於是大家就不停找那个同自己两情相悦的人。但这种感情是不是可以携手走到最后呢？深爱你的人不一定可以陪你走到最后，而陪你走到最后的人亦不一定可以得到你全部的爱。爱情有时都会变淡，守住这份随时可能消失的爱情又有什么意义呢？爱你的人今日说爱，听日爱不爱，随时有可能会离开你。不过那些下定决心要陪伴你的人真的会陪你走到最后。深情不等于长情，爱得再深都比不上一生相伴。再深的感情有时都会烟消云散。感情是精神世界的东西，陪伴才是现实生活的东西。比虚无的精神世界，现实世界才是大家应该珍惜的地方。俾你爱情嘅人只系满足你嘅精神世界，唔可以现实世界里边带俾你幸福。经常将爱情挂喺嘴边嘅人，可以今日同你话我爱你，听日都可以同另外一啲人讲我爱你。但系时刻陪伴你嘅人就只会陪住你，就算你唔需要，佢都唔会离开你。陪喺你身边嘅人先系真正在意你嘅人。嘴上讲爱你嘅人，可能只系一时之间嘅爱。请珍惜那个一路陪在你身边的人，温暖就会一直陪着你。感情世界变数太多了，哪个都不知道那个说爱你的人到底会爱几耐。天长地久讲啫，是不是真的？但真正陪在你身边的人才是你值得永远爱他和珍惜的，送给你身边最爱你的那个。 谁说时间变黑变陈旧，全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生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端，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为我分秒亦停留，因我身边有你紧握我的手。这份爱谁说永不会长寿，陪着你一生到白头，都能把心中星星闪得通透，陪着你走，一世也不分，天天编出两双足印，过千山过千海，如果走到这世界边缘，我俩已是无力前行，跟我 小姐请坐，请问边度唔舒服呢？ 哎，梁医生，我好唔开心啊。 点唔开心？ 逢星期六日我就冇晒心机噶啦，但系星期一到五嘅话又 OK 翻，特别系朝头早嘅十点到一点咯。但系咧之后嘅话又唔开心翻啦，每日咧好似坐过山车咁，我好担心。 啊，李小姐你唔使担心，冇事。嗱，只要揾阿马姑娘开啲开心药俾你，你照足时间食，搞掂晒。 朝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听风骚快活人，记住啊，食完早餐之后听啊，星期六日咧就要听重温，咁就冇问题噶啦。 咁收几多钱啊？ 开心系唔使钱噶。 好啦，翻到十一点钟呢，公众假期嘅早上啊，室外度气温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先听十一点新闻报告，继续翻嚟风骚快活人。 大家好，我系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系、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爱好系列今日嘅主题咧，就一首清凉嘅歌啦。见到咧有啲人咧就留言啫，喺 Facebook 就话：哎呀，好难谂啊，清凉嘅歌。嗱，其实咧清凉呢种感觉咧，系某啲情况之下咧系多数都会出现嘅。例如我今日第一只歌咧就系啦，咁样有时咧我都好似好阿白人仔咁咧，中意咧即兴嘅海滩。系，但我同你唔同嘅咧，就系我一定如果去得海滩咧， 一定要游水， 一定要落水，未必游，但系要浸水浸水咯。你唔觉得咩？有时当你晒到好兴嘅时候咧。你一跳落水咧，哇！嗰種清涼嘅感覺 係、 啊、 你真係 透心涼嘅感覺， 一聲油，即係嗰個叫做腳一路傳上嚟，好舒服嘅。尤其你浸喺水，然之後個太陽曬落嚟，於是你又唔會特別覺得好曬，又唔會特別覺得好凍、嗯，哇！但系你觉唔觉得有啲水特别凉噶？即系你游下游下咧， 系好似有 海滩， 系啊， 清凉 出面有啲凉啲嘅水会涌埋嚟你身边， 系咪好舒服嘅。嗱、我觉得咧，我唯一一生人最大嘅遗憾咧，就系我唔识得好叻嘅游水、所以我享受唔到一种叫潜水嘅乐趣。在座你哋有冇玩潜水噶？ 有， 你有，你都有玩噶？ 有， 系系、即系真系潜落去嗰啲，咩樽嗰啲？ 马尔代夫。 我哋买豆腐嘅， 但你咪去到先 train 噶， 系啊，系、啊、去到先学咯。 哦，我就 唔、好噶吓，但系佢俾你嘅。 唔系，其实如果有教练带住， 有教练带住， 系啦， 有教练带住。 我第一次学就喺香港嘅、我想讲。香港 西贡啊， 好似系西贡嗰边，但其实 系 冇嘢睇嘅，好即系、我谂呢个能见度系你 一路水质 咯，系水质唔好，只要你潜落去。就係、是、沙地、垃圾，但係咧，我第二次去咧就係去 執垃圾啦， 係咯，就係幫手執垃圾。第二次就係去塞班島，就我諗同埋我諗馬爾代夫再靚啲嘅，但 係 下邊咧落到咧，我哋又帶啲少少嘢食啦，咁啊有啲腸仔，哇！啲魚係游埋嚟咧，喺你手度搶嘢食就 係啊，同埋你唔使擔心噶嘛，就算你見到鯊魚話唔驚嘅，因為佢帶翻嘢食，係啊，其實根本佢係唔中意食人嘅。人係唔好食嘅，對於佢哋嚟講係。 咁你嗰次見到啲咩？ 有 鯊 魚。嗱，嗰次我去馬爾代夫嘅話都幾膽粗粗嘅。咁因為咧就聽聞就係嗰邊嘅水域嘅話，基本上係好靚嘅。咁、所以咧就第一次嘅就係去學啦。佢去到嘅話咧，其實佢有好多呢啲咁嘅班嘅。佢就先喺自己間酒店嘅泳池。咁就每一日咧，你都會見到有好似我哋啲阿毛啊咁樣幾個咁，跟住咧就 唔識嘅。 首先其實一先嚟嘅話咧，佢會教你嘅就係你如果落到去下面嗰度，你点沟通？因为咧， 做手势系， 其实咧你孭樽啊，又有教练啊，又有 氧气罩， 其实咧都冇乜问题噶啦。你要习惯嘅就系用口透气啦。第二样嘢嘅就系你要孭樽嘅时候嘅话，那个重量，当然你要孭圆带嘅。咁你上水嘅时候，你会好辛苦嘅个圆带。即系呢啲咁样嘅嘢嘅话咧，就唔需要再详细同大家交代啦。咁最紧要嘅话就系要下面要点沟通，就系如果话俾人听嘅就系你唔 OK， 咁你咪话唔 OK 咯。咁要上去嘅话咧，就用个手指公话俾你听，你要上。上水啦，又或者如果系觉得个只耳仔系点样啊，即系有呢啲咁样嘅沟通嘅手势先教咗先，咁呢个系最安全嘅。教完咗之后嘅话咧，佢就会教你嘅就系点样落水啦、上水啦等等等等啦。咁我记得好似上咗两次堂之后嘅话，佢就会有一架船，啵啵啵就出海噶啦。咁其实因为马尔代夫基本上嘅就系你围绕住嘅都系海啊嘛，系啦，咁佢就会去到有某啲唔算系太深嘅地方，咁就嘣突然跳晒落去咯，好开心。心嘅就系你会见到有个教练咧，就个女仔嚟嘅，佢会全程喺我侧边啦，同埋佢就会拖住我游。 咁樣你就會見到有好多嘢，我見到海龜啦，我見到好大條嘅蘇眉魚啦，我見到有好多鯊魚啦。 佢係咪唔驚人㗎？ 完全唔驚人， 因為你成日都有人落去啊嘛，嚇佢見慣㗎。 佢完全唔驚人，甚至乎我覺得嘅就係好可能就係正如阿小羊羊咁樣講過，佢有啲團咧係喂魚嘅，等你可以喺下邊度影相嘅，所以佢哋見到你嘅話咧，佢覺得嘅就係應該 有 嘢 食啦， 佢哋就遊得好埋啦。咁你會發覺就係似你自己潛咗落去一個水族館，一個水族箱，佢哋好近咁喺你側邊嗰度行過。 好開心啊！仲要佢喺你嘅手上面食嘢，你 feel 到佢 啄你嘅嗰種嘅觸感噶嘛？咁同埋嘅就係我覺得當佢拖住我去遊緊去一個處一個懸崖咁樣嘅一個地方嘅時候嘅話咧，我有一個感覺，我覺得嘅似太空漫步。即系你只可以嘅就系全程，你 系 听到自己嘅， 系啊系啊 呢啲声嘅啫嘛，冇其他声嘅。咁同埋嘅就系你喺个真空嘅状态个，系咪？咁同埋嘅就系你只不过就系个只脚系咁样 拨嘅咋， 前边佢就拖住我咁样行。 所以 Michael 你都得噶， 太空漫游啦， 唔使识游。 其实咧，我未试过好似你哋咁去到咁深啦，但我试过一次系一中间咯，就系孭过嗰啲叫玻璃罩喺个头嗰啲喺泰国玩嘅，咁佢可以落到某个深度嘅，都几似潜水嘅，但系就冇太。多嘅海洋生物咯，因为你唔系落到咁深咧，系见唔到好多嘅。咁但系都有话喂鱼啊嗰啲，咁所以咧，我觉得海底个感觉又静啦，同埋好似头先佢讲太空漫步，因为行得快噶嘛，你每一个动作都好似慢动作咁样，同埋系好清 涼。你会见到好多嘢咯，我就几好彩，我就除咗会去咗呢个百慕大夫之外嘅话，又去过澳洲啦，系啦，澳洲嘅日你睇嘅嘢就唔同啦。 边度多啲嘢睇咧？ 我觉得两样嘢睇嘅系唔同。我去马尔代夫嗰次嘅话就比较多啲唔同类型嘅鱼。鱼啊，嗰啲咩海参啊，咩你见到晒啦，但反而咧冇错，你去澳洲嘅话，嗰次就睇珊瑚啦，你会觉得真系目不暇给，你个发觉就点解可以咁靓 啊？ 系靓到心谂，哇！呢个世界原来真系好靓，人真 系 好渺小啊！ 所以今日带嚟嘅就系 Under the Sea， 嚟自一套卡通片。Listen to me, the human world is a mess. Life under the sea is better than anything they got going on up there.The seaweed is always greener in somebody else's lake. You dream about going up there, but that is a big mistake. Just look at the world around you, right here on the ocean floor. Such wonderful things surround you. What more is you looking for? Under the sea, under the sea. Darling, it's better, don't worry, it's wetter. Take it from me.Up on the shore they work all day. Out in the sun they slave away. While we devoting full time to floating under the sea. Down here all the fish is happy. As off through the waves they roll. The fish on the land ain't happy. They sad cause they in the bowl. But fish in the bowl is lucky. They in for a worse of fate.One day when the boss get hungry, guess who gon' be on the plate? Oh no! Under the sea, under the sea. Nobody beat us, fry us and eat us in fricassee. We want the land folks love to cook. Under the sea, we off the hook. We got no troubles, life is the bubbles. Under the sea, hey, under the sea.Yes, yes, it's like the sweet here. We got the beat here naturally. Naturally. Even the sturgeon and the ray, they get the urge and start to play. We got the spirit, you got to hear it under the sea. Watch this. The newt play the flute, the carp play the harp, the bass play the bass and they sounding sharp. The bass play the brass, the trump play the tub. The fluke is the duke of soul. Yeah, the ray he can play the lings on the strings. The trout rock and all the blackfish he sing. The smelt and the sprat, they know where he's at. And oh, that blowfish blow! Band. Yeah, these little clams, yeah, know how to jam, yeah, under the sea. Yeah. 阳光海滩啊，讲喺咪后边咧，如果要开心啊， 系啊，真系好开心啊，潜水真系好开心噶。 即系睇到一啲你平时真系我谂喺生活上面你冇机会可以去到咁深去睇到呢啲嘢咯。 系嘅， 系啊。 但我都希望嘅就系，即系其实大家要啊多啲唔同类型嘅生活嘅 体验， 系啦嘅体验咯，系嘛？潜水系一样嘅好好嘅嘢啦。咁啊，潜水亦都好清凉啦，系嘛？用啲水浸住啦。好啦，咁啊，跟住要拣嘅呢一首歌曲嘅话，冇嘅，其实都系谂翻起嘅，就系我睇咗你嗰一日去海滩嘅嗰个片。我曾经何时咧，我都有试过，我觉得嗰阵时候嘅自己系非常之有型嘅。 你而家都好有型啊！ 我冇啦，我以前会咁，但我而家唔会咁做。我就突然之间谂翻起有一次，我系突然之间咧做完嘢之后咧，觉得又好似你咁样啦，晏昼冇嘢做，夜晚黑又冇人约，咁所以咧就嗰阵时候我自己仲揸个 Jeep 仔嘅，个 Jeep 仔咧仲要改到咧系可以个顶咧开咗嘅，即系其实我系揸住一个开篷嘅 Jeep 仔，就由我自己嘅屋企嗰度就清水湾度。一路揸到去南湾，其实我系非常之想 recommend 大家嘅话咧，我觉得我哋香港嘅海滩其实都好靓嘅。咁因为系平时冇人啦，咁但系南湾咧就有少少同你去嘅嗰啲要搭船去嘅沙滩有啲唔同。因为就算冇人都好嘅话，我最中意系乜嘢咧？你去嗰度咧，一定会有一啲喺沙滩旁边所开嘅一啲铺仔。嗰啲铺仔咧会卖啲咩咧？鱼蛋啊，可能佢整一个焗一个面。面俾你啊，又唔系我哋嗰啲即食面，即系佢啲即食面，但系佢哋会系咁，咦，佢都会整一个俾你食一个餐蛋面。 但系对住个海去食已经唔同嘅风味啦， 又冇乜人，但系个沙滩嗰度咧有一两个，又或者系啲外国嘅洋楼，你知嘛？佢哋就会喺嗰度就系趴喺度晒太阳。间唔中有啲海风吹埋嚟，你就食紧有一啲真系好 好简单啦，唔使 好地道嘅，系啦，咁嗰啲嘅就系餐蛋面，一定要配乜嘢咧？柠檬茶。咁跟住你就会喺嗰度食完之后，嗰啲会去晒下，睇住个日落。咁我就记得嗰次我系好开心，咁啊晒咗好耐，就自己一个人。 你真系自己一个人， 真系自己一个人。 我就唔可以自己一个人嘅，你就可以自己一个人嘅啦。 我系想 两 个人走嘅，但到最尾都系冇，全个沙滩唔知点解整得女仔。 你 个 次次马老师，你个次次马老师，你扮头晕咯，听有冇救生员嚟。 有救生员嘅。咁跟住你就会睇住个日落咧，开始咧，同埋好得意噶。你有冇发觉嘅就系，如果呢个沙滩嗰度晒太阳咧，好攰噶。 系啊，晒完系好攰，同埋你好想瞓晏觉。 但系嗰种攰系好似。你啲微醺嘅感觉， 但你千祈唔好瞓。我试过瞓着咗咧，一边红一边白，因为你瞓着咗嘛，咪系咁晒一边咯。 系啊，咁我就睇埋个日落，落完之后嘅话，跟住咧我先至慢慢凉凉地啦。嗰阵时候已经开始黄昏啦嘛。开咗个棚之后，慢慢再揸车翻屋企。哇！我觉得真系非常非常之开心。 呢个就系 summer time 我最中意嘅。 冇 错。 咁其实我记得嗰阵时候，我仲带埋一个咧，就系以前嘅啲 Walkman 啦。嗰个 Walkman 咧，你应该未见过噶啦，就系自己要录嗰啲带。 我有用过嘅， 系嘛？黄色嘅，防水嘅，真系叫做 Walkman。OK， 咁啊就带嗰度一路喺度听，就听紧自己嘅喜欢嘅歌曲，就系其中有呢一首。哇！死命！ 生活情趣尽在此处， 饮支哇，或者饮下啤酒都唔错啊！ 冰凉嘅啤酒。When we met, that's the day I knew you were my friend. I wanna tell you how much I love you.See the secret. 死啦！ 好清涼啊！ 我想瞓一陣先啊， 瞓個晏覺。嗱，今日咧就係我第一次 join 呢一個 segment。係 咩？你未做呢個 segment？ 未做過，佢冇翻過噶嘛？禮拜四， 因為代馬老師， 馬老師啊， 咁誒，即係我諗，誒。清涼的歌想起啲咩咧？嗱、就係呢，我咪唔使講歌名住啊，講咗個故事先。 講咗你個故事。 就係咧，我即係聽一聽呢首歌咧，我就會諗翻我中學時期咧，因為我哋成日咧嗱呢個時候就係啦。啱啱考完試，有啲叫試後活動，咁我哋通常學校都有咩呢？有呢個 singing contest， 啲歌唱比賽，啲班制嘅表演，永遠呢，我諗每一年都有啦，一定有呢一首歌係做主打嘅。即係我啲叫咩串燒歌，呢首係其中一首，因為首先我音樂嘅節奏比較輕快啦，同埋可以講下啦。嗱，呢首歌咧其實喺廣東歌入面咧都係算一啲經典嘅舊歌啦，係嘛？咁咧，但我睇佢 MV 嘅時候，細細個睇咧，我覺得哇，呢一種咧就係我夏天嘅時候，因為我好中意夏天嘅，點解咧？就是、因為夏天就可以去沙灘咧去做各種各類嘅水上運動、水上活動。譬如我可以講下，我一大學開始咧，我會學咩咧？學kayaking， 即係嗰只叫咩啊？ 獨木舟 係獨木舟，之後又會學下呢個滑浪風帆。哇！我覺得真係雖然滑浪風帆係好要好用力嘅，但又真係好好玩。所有呢啲水上活動咧，我都好中意，因為我 全部都識㗎。 嗱又咁講，全部都有學過下，全部都有考過啲級，但係成日都咧去到初級啊或者中級咧，我就停咗。點解咧？ 點解咧？ 因為佢係要譬如我講呢個滑浪風帆先啦。你上完初級。你可以報唔知一個叫中級，但係你中級考中級咧，佢有個資格嘅。 哦、 你一定要自己去海灘出面咧玩夠三十個鐘先。咁、 哦、 但係咧我就揾唔到朋友，因為個個人都唔專。 點證實你有去玩呢三十個鐘？ 佢有本叫 logbook 嘅，咁、你就要去玩完之後可能揾當即係嗰個沙灘嘅一啲救生員或者嗰、那個。辦事處嘅地方， 哇，有啲麻煩喎、啊。 幫你簽名，我唔覺得麻煩，我係想去玩嘅。但係個問題係咩咧？我自己一個出海，玩個滑浪風帆咧，我就覺得會擔心自己翻唔到嚟，因為我試過翻唔到嚟嘅。我玩玩下咧，嗰、那個滑浪風帆嗰條 杆 啊，斷咗甩咗出嚟啊！咁、我又唔夠力咧，喺個海度喎，喺個海中心要拍翻埋佢咧，我就做唔到嘅。咁之後 點啊？ 後面就我個 friend 咁啱喺隔離咧，佢就玩獨木舟。我、你可唔可以幫我快啲撐翻埋岸，叫我救生員開架艇仔出嚟？咁就幫我喺個海中間度吸翻埋佢。咁我覺得係好核突啦。咁所以我平時通常即係如果我考咧玩個三十鐘咧，我係好想即係。幾個朋友就一齊柴娃娃一齊去玩，但我身邊啲朋友咧，一係就要翻工啦，冇時間啦，或者就係咯，就話啲又唔中意曬啦。咁、所以我就暫時未考呢個中級嘅滑浪風帆。咁、但係 kayaking 嗰啲我都有 keep 住有玩。咁就係整個首歌嘅 MV 咧，就有曬我哇想做嘅水上活動啦，同埋個節奏係幾興奮，我幾中意嘅，係啦。系咪要 搭半後波啊？ 係啊，搭 半後 波 啊！ 可以講到搭半 啦。係咯，咁所以其實我有 好多。有冇玩過 wakeboard 咧 ？wakeboard 有兩隻嘅，一隻係你捉住條繩 嘅嘛，捉住條繩 有個就你放手嘅嘛，嗰隻係咪 wake surf 啦？我有玩 wake surf。 我係咩？我玩 wakeboard 啊！ 係咪捉住條繩？ 捉住條繩嘅，跟住你 唔可以放手嘅， 唔可以放手嘅。 嗰個就我又覺得。我唔啱玩，因為咧要用力咧，我有朋友咧係玩完之後咧，挫親條腰， 係 好危險嘅嗰個就。 我係就係玩咗第二次，第一次嘅時候覺得就哇好好玩啊，因為第二次嘅時候嘅話咧，就係上水嗰一下，其實你個大腿係需 要 好多力㗎嘛，咁就係整親隻膝頭哥，係啦，就因為覺得。 会有 s h 系啦，跟住你一放手嘅时候嘅话咧，跟住一上水，你就会挫到咯。 但 我觉得有啲危险。 但系 wake surf 咧 ，wake surf 都有头先你讲嗰个上水个大表要好用力。 系啊， 但系咧你一 hold 到嗰个一上到水 hold 到咧，你可以放手条绳，你就可以自己一个好似超人咁样喺个水上面度 wave。 不过真 系 好开心。 不过凝住咧，任何运动咧，其实总会有受伤嘅。不过问题即系你唔惊受完伤再玩咁解。 但真系好正噶，你 wake surf 嗰个感觉。 我知啊。 喺个海上面，哇，唔会停啊。 系啊。 即系当然你一定要有翻咁上下技术。我通常都可能。赢到五六秒之后就会落咗水。 我成日觉得嗰啲人好劲噶嗬，又会去一啲好大浪嘅地方嗰度，跟住哇你就影嗰啲相咧，佢系直头喺个浪中间嘅，有啲系。 好啦，玩到好开心啊！十一点半我哋翻嚟咧，继续翻爱嗰个系列就揭晓你嗰首歌噶啦，好唔 好？好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一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黄色工作暑热警告在上午十一点二十分生效。 劳工处提醒，部分工作环境下的热压力颇高，雇主和雇员在警告生效期间采取适当措施，以预防在酷热天气下或高温环境中工作而引致中暑。疫情復常後首個端午節，本港多區都舉辦龍舟活動，吸引不少市民觀賞。在大埔海濱公園對開海面的龍舟競賽，因應疫情停辦三年後復辦，賽道全長500米，有56隊隊伍報名參加，全日共有18場賽事，競賽選手大約1600人。有參與競賽的隊伍成員說，龍舟比賽講求團結和團體精神，要做到均速才可以贏出比賽。在海濱公園沿岸有家長帶同女兒觀賞健兒表演，希望女兒感受氣氛和認識中國傳統節日。大會的攝影工作人員說，對於復辦比賽感到興奮，會專注拍攝選手的表現和速度，希望相片能夠呈現出現場熱鬧氣氛。黎智閣收押所一名患押在囚人士在伊利沙伯醫院越押，其後被捕獲。一名64歲男子因為製作兒童色情物品罪被還押，昨日因為身體不適被轉送伊利沙伯醫院留醫，他在今日清晨四點突然掙脫係喺病床的手扣逃跑，在場的懲教人員喝止並且追截，同時召喚支援和通知警方。還押人士在清晨5時45分被警方捕獲。寧夏銀川一間燒烤店發生爆炸，造成31人死亡、7人受傷，正全力救治中。國家主席習近平對事故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傷患救治，加強重點行業、重點領域安全監管，切實保障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事發在昨晚8時40分，寧夏回族自治區銀川市一間燒烤店的液化氣罐洩漏並引發爆炸，救援人員到場將明火撲滅，並在現場進行多輪搜救。有現場民眾說，燒烤店一樓的煤氣罐先發生爆炸，又導致二樓的天然氣管道爆炸，並將樓層之間的樓梯炸毀。目前事故的具體原因正在調查。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氣酷熱，部分時間有陽光，亦有一兩陣驟雨，吹和緩西南風。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同埋炎热，听日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黄色工作暑热警告现正生效，表示部分工作环境下嘅热压力颇高，请采取适当嘅防暑措施。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Kitty 首先提一提大家在沙田方面一些端午节的特别交通安排，直至到下午2点钟，沙燕桥即是介乎元和路和大涌桥路之间的这段沙田乡市会路将会是封闭的，需要横过城门河的揸车朋友请改经狮子桥，即是狮子山隧道公路，又或者是翠榕桥，即是介乎元和路和大涌桥路之间的这段火炭路。另外在这段时间，介乎元和路体育馆和沙田运动场之间的沿住城门河北岸的单车径都是暂时停止使用的，是直至到下午的2点钟。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只是近住管道入口范围稍为多车，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 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南区香岛道近住深水湾泳滩这一段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缓慢的。而后些少啦，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泳滩这一段多车。在新界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西贡消防局这一段比较挤塞，车龙系排到去康湖居。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启德隧道九龙湾油站去尖沙咀、屯门公路油金头去屯门、屯门公路大榄上斜出九龙、粉岭公路大头岭来回、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五十牌去深圳湾，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去科学园。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国剧八三零，消失的孩子。 妈妈，那你躲进衣柜的时候，有没有碰别的东西啊？ 嗯，就想不起来了，好像没有。 那衣柜后面那个锁扣是你打开的吗？ 锁扣？什么锁扣？不知道。 那你是怎么发现那个秘密基地的？ 国剧八三零，消失的孩子，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在香港，去到边都有开心的理由，有本地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美食，食到边，玩到边。投入光影和嘉年华的世界，大人细路开心晒。想去特色市集，转个弯就到。流行文化，维港就是我们的舞台。开心就在你身边，大家一起来啦！好玩好食，开心积极，开心香港。 大家好，我是郑丹瑞。什么是快活？快活的定义就是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不单止快活，还是很风骚地去快活。有健康就是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爱好系列， 好啦，爱好系列到小羊羊呢一首歌好啦， 系我哋开股啦， 可以啊， 就是黎明嘅《雪景人妈咪》咧， 忍住啦，我要跳舞啦， 打乜跳拍舞嚟睇啊？ 马老师都未表演佢个舞， 系喎， 哎呀，你冇同佢讲啊，佢有牌啊。 啊，马老师听日会 join 我哋嘅 team 噶啦吓， 要 听马老师声音，听日会有。好啦，《雪景人妈咪》嚟，我哋有呢样哥哥。 我 me when you see what I've got for thee. Now I feel so cold and off it goes. Right. Feel on my thighs, one of your thighs. Feel like the pride that I described, satisfied like sugar. 不需分析，用我的方法去实现。加姜加蜜糖加兴致，未够刺激加创意，太多细致。 一首 Sugar 的 Mama 嚟嘅时间就系11:42，我想问两位朋友咧，你觉得拍拖咧，冬天定夏天浪漫啲咧？ 冬天 浪漫啲嘅， 我大家答案都一样。 夏天就激情啲嘅， 冇错，系两件事嚟。 点解你觉得冬天浪漫嘅？我想问。 冬天浪漫啲，因为啲衫冻啊嘛，可以揽得实啲啊嘛。 系。 但系夏天你会都热辣辣，咦？有冇黐埋？对不对？ 一样， 一定系咁。 周身汗咁样，系一阵味， 臭崩崩。 但系冬天咧就系、是、嗰种感觉，已经令到你好想即系紧靠在一起。咁、我想讲咧，清凉嘅感觉咧，有时咧就来自风。有冇试过咧？喺一个好大风嘅地方，两个人毫无遮挡地就坐喺度咧，望住个大海。哇！其实系好冻嘅。咁谂翻好耐以前咧，试过一次咧，就喺一个悬崖嘅地方咧，喺长洲有一个嗰、那个宗教嘅避静嘅地方。喺山上边嘅，咁后边咧就是一个悬崖嘅，咁啊同个朋友仔咁啊坐喺嗰度咧，哇！嗰啲风咧好似四方八面，即系总之咧，你不停听到啲山嗰啲声咁，咁但系咧其实系好冻嘅，但系你会觉得哇，好浪漫咯，咁就足足喺嗰又有太阳，我最好就系晒咗一日，但系个风嘅感觉吹到咧个人咧系好想揽住啊！就令我想起呢一首歌曲， 好浪漫。 虽然歌曲有少少嘅伤感，但系一首好好听歌曲。当四面都系风，一路吹一路吹，就系、是、呢首《Four Strong Winds》。 Four strong winds that blow lonely, seven seas that run high, all those things that don't change, come what may. But our good times are all gone, and I'm bound for moving on. I'll look for you if I'm ever back this way. I think I'll go out to Alberta. The weather's good there in the fall. I got some friends that I can go to work in fall. Still, I wish you'd change your mind if I'd ask you one more time. But we've been through that 100 times or more. If I get there before the snow flies. And if things are going good, you could meet me if I sent you down the fair. But by then it would be winter, nothing much for you to do. And those winds sure can blow cold away out there.Four strong winds that blow lonely, seven seas that run high, all those things that don't change, come what may. But our good times are all gone, and I'm bound for moving on. I'll look for you. Brothers Four 嘅呢一首 Four Strong Wind。 好啦，咁啊，真系无独有偶啦，我都会觉得佢就系令到你清凉嘅感觉咧，尤其是夏天咧，两样嘢嘅啫，一系就有雨。突然之间落雨嘅话，你都觉得好正嘅喎，系咪？一系就有风， 哇， 特别系风啦。其实你有风嘅话咧，唔会太热嘅啫。我会好中意，其实有时候啲人会讲嘅就系话咧，好得意嘅，见到风，其实你见到乜嘢？ 见到风，见到乜嘢？ 见到啲树郁， 哦， 其实就系见到风，系咪啊？就你见到可能风铃郁。咁其實就係有風咯，咁所以我就即係覺得係好詩意嘅，同埋一啲係對於即係夏天嘅時候，我會感到清涼嘅感覺。雖然有時你未必會話即係真真正正有風吹埋嚟，但係你有冇試過嘅就係你可能你坐喺一個密閉嘅空間，見到出面有啲風吹到嗰啲樹葉喺度喐佢喐嘅話，我都覺得 聽到個聲音， 你感覺上你覺得涼嘅，所以我覺得嘅就係話夏天，如果你真係俾我覺得有清涼嘅感覺，嗰就係有風咯。同埋我自己本人都係一個環保小先鋒嚟嘅，咁其實只要屋企我發覺嘅就係嗰一日有啲風嘅話咧，我係會借住自己開冷氣嘅，所以我最中意嘅就係有風。 好有默契啊！ 所以即刻要送俾大家有呢一首嘅歌曲。如果我觉得如果系有小强，我应该会拣咗呢一首歌曲噶啦。优雅姐姐嘅《风从哪里来》。 正。 代沟嚟啊，代沟嚟啊！因为 你 问 咗 小羊羊，小羊拗晒头，咩咩咩歌啊？ 小羊羊我都听到个感受到嗰阵风。 你有冇感觉啊？唔系，我系感觉到嘅就喺夜总会。咁你又可能会系有啲姐姐，佢哋着嗰啲衫咧， 闪闪灵。 系啦，哇，闪闪灵嘅。咁啊，跟住咧就会系哇，即系一伸出嚟嘅话，呢啲衫咧好大块嘅， 好飘逸啊， 喺度飘啊，风冲啦。 因为以前有一种娱乐咧，系一路饮嘢，一路听歌嘅歌厅，系啦，咁就听下呢啲嘅叫做。咩啊？国语流行曲， 没错、 啊。 好，到我啦。嗱，因为呢排咧，我即系参演紧舞台剧啦，排练咧，系成日都要听一啲经典嘅广东歌嘅。咁所以又另外，呢个时候又不期然咧，就揾到好多细细个有听过嘅广东歌，比如头先嗰首嘅《Sugar and Mama》嚟啦，同埋嚟紧呢一首咧。唔系真系噶，真系噶，我需要咁样讲好似，但系我一定要咁讲，因为咧阵间嗰首歌嗰位偶像咧，即系嗰位歌手咧，系我儿时嘅偶像嚟嘅，系啦，一位女歌手嚟嘅。咁我仲记得咧，我听呢首歌嘅时候系几时咧？嗱，我印象好深刻嘅，唔知点解，我就幼稚园嘅时候听到呢首歌， 有咁耐， 系啦，幼稚园嘅时候 就已经有偶像， 唔系即系唔系咁，我系。即之後先覺得呢位歌手我最，但我細細個 幼稚園喺咩 喺咩 途徑 聽 到 咧？仲我細細屋企瞓覺嘅時候咧，我會瞓晏覺啊嘛。我記得咧係瞓喺一張竹席上面咧，好涼浸浸。 阿媽 屋企咧就會開個收音機咧，就會成日都聽到呢首歌嘅喎。咁就聽住呢首歌瞓覺啦。咁亦都係啦。頭先阿麗前輩 Michael 大佬咧，你首歌有個風字嘅嘛，就一首歌都係個風字嘅。咁我就覺得嗰種感覺就係我瞓緊晏覺。个窗口咧有啲微风咁样吹过嚟，通常都系夏天喎，唔知点解。 咁夏天又想埋嚟，咁你嗱我知道边个啊嘛，咁我谂下，咁你幼稚园嘅时候系咪听紧清晨快活人咧？其实， 咦，咁我 唔 知喎，唔系噶，即系有时你知道啦，譬如可能搭紧小巴啊，或者做紧功课嘅时候咧，总会隔日有个收音机喺度嘅，即系细细个你又冇乜特别娱乐啦。 你嗰阵时听咩噶？即系你侧边嗰啲收音机传嚟嗰啲系啲咩声噶？ 都系啲叫咩清谈节目多啲嘅。 哦， 清谈节目讲下又会播下歌啊。 有啲系嘅，啲家长可能中意听人声多。 系啦，咁我哋就或者唔系我屋企啊，可能隔篱邻居我去邻居屋企玩，佢都会扭开部收音机咁样嘅。咁所以成日都会听到呢啲歌咯。但系我细细个又唔会特登走去问啊系咩节目啊，或者呢首歌叫咩名啊？ 咁细个 就系啦，就太细个唔会嘅。但系你会听到入脑咧，就会总之有个 melody 喺你个脑海入边。有时做紧功课又哼下，系啦。咁啊呢首歌咧就系。劲过你哋嘅，点解呢？因为你就得风啫嘛，我除咗风之外，仲有雪噶喎。系啦，咁之后睇下大家会唔会比你哋更加凉快咧？就系 有花添， 系做花添，即系陈慧琳嘅《风花雪》。 是偶像， 系啊 ，OK 啊 ，OK 啊，佢真系 OK， 真系啊， 佢系人生胜利族嚟嘅，我觉得。 系因为佢个形象真系好正面。 冇错，冇错， 冇乜花边新闻，完全冇花边新闻， 完全冇，完全冇，到而家都 keep 得好好添。 由 Kelly 陈慧琳带嚟《风花》。 人生榜样啊！ 从人世才深知爱也不曾自灭，而你我却也不为别离。每天都珍惜，就算半瞬一秒，全部放进记忆。此世与每天悄悄的流进你我爱海成潮汐，此消散不息，话语也永不缺，长夜与挚爱的风花雪，来日让你挂于星空，悠悠地忧。 陈慧琳嘅呢一首《风花雪》，如果咧人生胜利组咧，其实喺我眼中咧 ，Sarah 都有个人生胜利组， 因为咧 两位都系喺、我眼中系 人生胜利组啊。因为咧见到即系我亲眼见到嘛，咁佢参加过歌唱比赛、民歌比赛，咁其实佢都系帮朋友嘅，咁入咗乐坛，咁拍唱下唱下，入埋呢个影坛，拍戏拍戏，跟住做埋电台，即系好多嘢咧，就好似好 顺风顺水， 得心应手嘅，好似做亲每一样嘢都， 得心应手嘅。 不当然啦， 做咗好多嘢你又唔知 嘅。 人生里面都有啲嘅石头，或者有啲嘅困境嘅，咁啊每一个人自己都会遇到，咁但系喺人哋眼中睇，可能又唔系同样一样嘢咯。譬如我觉得孙杨都好噶，系咪？即系你有咁俊俏。个外形系咪又咁系咁多人想识你系啊？ 有 得 锡你， 我 会继续 努力嘅， 又俾机会你。 同埋多谢大家，都系嗰句呢段时间我都 阿 马 老师都系人生胜利组，你睇佢肚腩食几多好嘢系咪？ 咁我又不能认同。 收埋几多 蛋，唔系人生胜利组，系佢一个失败奶，成功之母。 失败啊！ 希望佢听日翻嚟嘅时候嘅话，唔会有。 我好期待下个礼拜佢翻嚟 share 下究竟有咩甩碌事啊！我觉得佢一定会有啲甩碌事发生。 我同意，系啊，我同意，一定系有啲嘢嗰阵都搞错，你咁都得咁。 究竟佢星期一翻嚟系一个白马王子定一个黑马王子？ 唔敢 讲。泰国已经晒到边个弹？ 听日咪知咯。 系啊， 听日你哋知啦。 听日我哋 叫佢影张相望望下。 系啊，大家都挂住佢系咪？ 我挂住。 听日翻嚟噶啦。 好， 都要多谢小杨杨，又要多谢阿陈啦。系啊，辛苦晒大家。 好，快到十二点钟，翻嚟一阵间咧，做呢个寻找快乐人生啊 ，Sabrina 夏妙贤咧，咁啊讲下佢人生另外一个快乐嘅境界，就系做压花啦吓，即系将啲花做一啲画，好靓嘅，咁啊大家可以研究一下。好，咁啊听完之后咧，今日做 Doctor Eric， 讲下呢个 Animal Adoption 领养动物嘅东东吓，咁我哋翻嚟听十二点新闻先。 大家好，我系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谂，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嘅态度去面对命运嘅安排，就应该算得系快活人啦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放手快活人。 风骚快活下周半日时间有阳光，天气好热，两阵嘅骤雨嘅。呢个时候带嚟另一个环节啦，寻找快活人生，夏妙贤。寻找快活人生呢、這个节目里面曾经上个礼拜咧同中文歌集嘅主持人啦夏妙贤啦倾下偈啦，咁今个礼拜咧我就唔再戴顶帽啦，就唔再问中文歌集乜嘢，因为佢而家一个 Doctor 博士，又系一个艺术家，咁佢嘅艺术咧就发展喺呢个压花方面。嗱，即系坦白讲，夏妙贤啊，即系我见识比较少，我未访问你之前咧，我真系唔知咩叫压花吓，即系咁，不如你讲解啊，俾听紧电台嘅朋友们咩叫压花？ 其实压花咧就系、是。我哋喺啲花最靚嘅時候咧，就將佢切割咗出嚟啦， 即係摘咗啲真嘅花。 係啦，然後我哋咧會幫佢做一啲清洗 加工， 清洗佢或者等佢乾翻。我哋 其實咩花重唔重要啊？ 你因為你要做壓花咧，你如果太細個花瓣嘅話，你咪要處理好耐。 你通常用咩花？ 咁其實即係玫瑰啊，或者係康乃馨，其實好多都得嘅，係啦。咁啊，我哋就將佢用，而家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壓噶啦。我哋就用，可能我哋用紙啊咁壓咗佢，咁啊擺。 壓幾耐㗎？ 其實如果我哋傳統即係學翻嚟嘅技術咧，就係你擺咗落紙與紙之間咧，仲要有啲乾燥劑啦，跟住擺落去一個密封嘅袋裡面，一定要好密封嘅。跟住你就擺喺度，可能兩三日就拎佢出嚟再換紙。如是者咧就換到佢乾為止。咁但係因為而家有好多咧乾花嘅技術咧，可能係用微波爐，或者有一啲咧就吊起佢， 快啲 就咁掛喺度都得。不過掛喺度就可能會走色。咁啊，亦都即係有好多唔同嘅技術嘅，咁所以我哋壓咗之後咧，準備曬啦。咁譬如我而家自己咧，都有好多一包包咧係壓咗嘅，就我哋要重新將佢擺喺另一個袋，再擺好啲乾燥劑，再然後擺好啲紙，再入落封咗。 係係，總之好多嘅手續啦。 然之後咧，我哋平時就做曬，我有好多包嘅而家嚇，咁我就可能呢包就淨係葉嘅，嗰包就淨係紅色，嗰包就係黃色，咁就分好。咁愛嚟咧，我哋一做花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隨手可以用。 知道知道。你最初點解會接觸呢一樣嘢嘅？ 太得闲啦，系咪？ 唔系啊，太唔得闲。我谂系好，即系当时候我就兼读。 嗰时做紧电台未？ 我做紧电台，我就兼嘅。我就兼读紧一个博士学位，咁啊好大压力。咁啊，因为我嗰个博士学位就即系你可以读五年、七年、十年都可能要噶嘛。咁我就喺头嗰两年就觉得好，即系自己好大压力。咁我就因为平时我都好中意整嘢食嘅，咁我就整下饼啊。咁咧，我就後嚟偶然咧就參加咗即係一啲網上即係睇到啊有啲壓花技術喎，咁我就了解一下，咁我就參加咗日本嘅一個最大嘅壓花會啦，咁我就慢慢揾啲途徑，我又去啦，去日本啦，就學上堂，慢慢咧就去攞牌照，咁我。一路 攞牌噶， 要攞牌嘅，咁我就一路。 咁而家你係有牌嘅壓花藝術家。 我有七八個牌噶啦，已經嚇。咁我就一邊我寫我嘅博士論文啦，一邊我就去考牌。咁啊，於是者一路因為做好多作品， 但仲做緊電台嗰陣。 係咁，所以咧禮拜六日做咯。咁啊，所以咧又有作品出嚟啦。咁我儲咗啲作品咧，所以我係喺我畢業嗰年啦，應該係其實我一六年畢業噶啦。咁啊，2017年嘅時候咧，喺港大就做咗我第一次嘅展覽嘅。咁都係完成咗一件事，交咗功課啦。咁我又可以開始做壓花。咁所以壓花係我一個好偶然即係接觸到嘅 藝術。係咁，即係本來一向都有噶啦。不過你之前你就冇接觸嘅啫。 係啦。 但頭先咧，你講嗰個程序咧。好似好複雜，但其實只係開端嚟嘅啫喎，因為你只係將啲花壓咗啫喎，未變成畫 嘅。係啊，因為做畫咧有好多種嘅設計嘅，咁我哋其實我有做咗好多設計啦，咁譬如可能我咧見到一個譬如我幻想啦，幻想喺櫻花上面我要有兩隻雀仔咁啦，咁我咧譬如呢兩隻雀仔，即係而家係我第二本 雀仔都係用花表達出嚟噶啦， 係啦，咁其實我係想表達一啲意思，叫人哋唔好射殺呢啲西方藍色鳥。因为他们是移居了。 有意思的。 是有意思的。咁即我每一个作品都是会有一些意思，譬如可能我为了要表达下我哋极地下跟我博士老师博士合作，极地呢就不好伤害的大自然，咁我就做了企鹅啦，爸爸妈妈同埋佢哋嘅蛋，佢隻蛋。 大家听緊呢个节目啦，咁下面啲博士呢一路呢就俾佢嗰啲照片啊、圖片我睇啊，因為怕我唔明白佢講。 係啊，咁甚至乎你環保咧，我哋要關心極地嘅好瘦嘅熊，咁我就即係真係一條條毛咁樣將佢砌成一幅。 但 係 嗰啲都係花嚟㗎， 花嚟嘅全部都係花嚟嘅，係啦，係 一用嗱，如果大家聽咧，應該都明白啦，係即係將花。即係將佢整咗乾花之後，然後咧就用唔同嘅顏色、唔同嘅碎片去堆砌成嗰個公仔，係咪啊？ 係啦，咁我就好好彩咧，喺2015年開始就參加啲海外嘅比賽。咁啊，譬如即係我會喺韓國攞個獎啦，咁亦都喺美國費城花展攞個獎。咁到而家咧，即係好僥倖，加埋今年咧，亦都攞多兩個獎啦。咁我就有九個國際獎。 係咪冇乜人參加㗎？ 都唔係嘅，好大型嘅。唔可以咁講，係少少獎項啦，但我覺得係多多鼓勵啦。 係啊，係啊，好開心。咁你仲想得到啲咩喺呢個壓花藝術？你攞咗好多獎啦，即係仲可以做啲咩？ 其實係 有冇教徒啊？ 有，我有好多學生，即係有大學教啦，有啲 NGO 啦，甚至乎教嗰啲幼稚園啦、親子班啦，或者一啲自閉症嘅小朋友啦，或者係啲企業啦，佢哋要減壓嘅班啦。咁其實單一去講壓花，可能大家要用時間去了解啦。但係去做壓花或者做，我唔係就做壓花，做麗江花或者我係做草月流花呢啲咧，都 咩叫草月流花？ 草月流就係日本嘅傳統 一種流嚟嘅， 唔 係流派， 係一種流派。 流派咯， 係 咯， 係啦，就係真花嘅。是用真花做，不過佢全部都係有好多方向啊、角度，全部都有。 因為我以前唔覺得你咁藝術細胞嘅，我覺得你以前咧係嗰啲咧，成日揸本寶約啊、劉德華約、張學友啊，好忙碌啊，又錄音啊，又成啊。 阿梁繼章係啦，咁譬如呢啲就係草月流嘅花，就係真花插嘅。咁其實呢啲花咧，有壓花啦、麗江花同埋草月流花咧，其實喺做嘅過程咧，我哋都係可以練習我哋嘅集中力，同埋你可以減壓。咁我覺得同埋對於啲就算小朋友啊、年青人啊、大學生咧，其實都係可以喺好短時間裏面係做到。哇！ 好犀利！我覺得我今日好似做緊婦女新知，訪問緊一個藝術家咁。呢位女士，你 係啊？咁同埋即係我今年嘗試將，因為我都之前出咗兩本關於壓花嘅書啦。咁我今年就會係將呢個花嘅藝術就連結一個我哋對一位即係。 尊敬嘅人， 尊敬嘅人嘅一个致敬，系啦。咁喺今年书展都会推出，系啦。今年书展， 点解你咁忙嘅？即系我觉得你做好多嘢啊，做好多嘢。即系你 其实都唔系噶，系因为我每一日仲要游水喎，梁继章，每一日都游水。 点解啊？ 都系我嘅兴趣， 又系兴趣啊！你咁多兴趣嘅你， 唔系游水好耐嘅，日日都游噶。 系咩？ 我几忙都游水噶，系啊。咁你话时间管理啦，咁其实我亦都唔系话即系一日做住阿花嗰啲人嚟嘅。我都你见我成日都出去见朋友啊、嗯，我总系觉得即系同大家沟通多啲，或者见多啲朋友。咁我哋而家嘅生活系可以善用时间啊嘛。咁只不过咧，我就可能我人人都可能晚晚约咗人，我未必噶，可能我最多系晏昼一个钟同人 见一件 ，即系我就唔系话真系晚晚去，要好多时间应酬。 嗱，呢个环节咧叫寻找快活人生啦。每个嘉宾咧，我都会问呢个问题噶啦。你嘅快乐之道系乜嘢咧？ 我快乐之道系健康啦，同埋可以即系用一啲真嘅感觉，无论系花或者说话，或者用你嘅感情去对朋友，去帮其他人，无论嗰个系身边吓、需要你帮助嘅朋友，佢好唔开心同你倾偈啊，或者系一啲社福机构嘅朋友啊，或者大学生，或者系一啲细路仔，或者甚至乎少数族裔啦，即系你话哇，你系好似好伟大，唔系，其实我觉得我有机会接触佢哋系我嘅幸运啊，系我幸运，我觉得同埋我觉得如果可以。不是做事完全是为钱的、真的为你问我做一幅作品我花很多时间、 是卖很贵的、 我试过拍卖、是的我有义卖过的、是的我就觉得我在艺术的世界里面不同的花的艺术我觉得可以令我认识到很多朋友还有我可以用这些去开解到很多人还有现在我就将艺术连接我可能传播媒介的经验啦，可能去纪念一些我哋好值得纪念的演艺界的朋友，咁用一些视觉，你会觉得好舒服的画面，咁啊，可能喺社交媒体啊，喺书啊，喺文字里面啊， 传递开去， 系啦，咁我觉得呢个系即系我都系学习中啦，但我觉得呢一样嘢我而家系可以做到，咁我觉得咁样开心。 不过人生有时都几无奈嘅，即系头先你提出啦，健康真系嘅，会影响人生嘅快乐或者唔快乐。 系， 咁啊都有好多其他嘢啦，因为唔系样嘢都系跟你嘅意愿咁嘅事，你想佢咁样发生，佢唔咁样发生，系咪？咁啊喺你过去嘅日子里边咧，当你唔开心嘅时候咧，压翻咪就系你一个最好嘅开解自己嘅方法，可唔可以咁讲？ 游水同埋做花。系啦，同埋煮嘢食，我就好中意，我系日日都要煮饭嗰啲人嚟嘅。 哦、 你唔好，就算我自己都煮，我好中意煲汤啦，同埋我都好中意整 cheese cake 嘅。咁我觉得咧，如果你话排次序咧，可能我会排啦，因为游水我真系日日做游水啦、花艺啦，同埋即系厨艺啦，就 系 学习厨，即系煮多啲嘢食，煲多啲汤啊，同埋去关心朋友咯，吓、俾机会人哋关心你，因为到你。慢慢成長嘅時候，可能你身邊你嘅無論你嘅仔女，可能佢有自己嘅生活啦，或者你嘅另一半，可能佢有自己追求嘅理想。 人可能係一個人嚟，一個人都係最後都係落翻一個人嘅。 冇錯，咁其實你擁有嘅嘢係好多係回憶嚟嘅，唔係淨係個電話嚇，係好多回憶同埋你嘅快樂。你快樂可以係諗起好開心，咁我覺得係可以係唔同嘅情況之下去幫到人。 咁我想問翻啦，電台95年啦，回憶裏邊咧，你有冇啲咩好快樂嘅片段啊？有冇喺我有冇喺裏邊？ 有，咁梗係有啦。中文歌就中文歌嗰龍虎榜啦。 你嗰時有搞中文金曲噶嘛？即係基本上所有中文歌嘅嘢掂到，你都有份。 係啦，十大中文金曲啦，好多難忘嘅片段啦，同埋。我喺一台嘅时候做过金道美最要北区啦，咁我亦都即系好彩邀请到好几位日本嘅歌手嚟同香港嘅歌手合作。 啊，系喎，你嗰时接触好多外地嘅歌手。 系啊，中间有几位啊。 系啊。 仲有有版李慧啊，好多。 我反而最记得就系二台，即系我哋讲紧 FM 94.8开台嗰一日有西城秀树，你嗰时你嚟咗未啊？ 呢个嚟咗嘅，嚟咗协议嘅时候。咁我其实期间我都有同佢做过访问嘅。 咁所以我覺得如果即多時候有少少咁嘅機會，可以將一啲唔同國籍嘅朋友即係連結埋一齊做 show。咁啊，同埋我好記得我哋喺大球場做 show 啊。同埋喺馬場做 show 啊，做 不過唔知點解，我記得咧好多都係嗰啲咧好驚險嘅片段啊。譬如太陽計劃有一次啊落好大雨啦咁樣樣，我最記得就係我哋有位 PA 啦嚇，佢喺度揭個 run down 揭唔到嘅，因為嗰啲雨揼到個 run down 冇曬啲 run down 紙 爛曬啊揼到。咁同埋因為落雨始終會有漏電嘅危機啦，咁所以經常喺度做咧一路好驚咁。我記得咧個監製整咗嗰啲雨棚咧，唔知你記唔記得？你角色係企喺個雨。服下边唱歌， 系同埋嗰啲做工程嗰啲都危险噶，会漏电噶嘛。我同埋咧，我觉得我要好感恩，除咗啲同事之外，即系或者我哋节目主持人之外，其实我觉得我哋即系个回忆里面咧，有好多时系身边嘅工作人员。你记唔记得好多啲我哋叫助理啦？ 系 啲助理可能系做 show 嘅，或者系听电话嘅。即係其實佢哋喺我哋身邊係做好多嘢， 支援上嘅嘢。 冇錯，監製有監製嘅位置啦，但係身邊下面有好多人係成個團隊咧，係要一路 support 住，先至有嗰啲成果咯。所以我覺得啲回憶裡面係有好多唔同，甚至乎電台裡面有好多回憶啦嚇。無論由接線生到門口嘅朋友嚇，即係每一個人都即係喺佢。即係俾到你嘅笑容同埋對話裏面，你有好多回憶喺度。 雖然今日我都有呢個感覺，我諗你都有，就是、踏足喺我哋由大堂開始咧，啲面好多陌生啦，係咪？即係已經唔係我哋當年見到咩門口係邊個啊，有邊個啊？ 你知唔知我今日落由嚟錄音咧，突然間門口 reception 嗰個保安嗰個阿姐，即係我冇戴曬口罩啊，又戴曬咁巧戴一太陽眼鏡。你夏妙妍啊，你夏妙妍啊，啊，唔係啊，你真係好，你好開心。跟住我就話嚇、啊、你仲未退休啊？你好嘛，你好嘛，即係好似好熟噶，大家好似好耐冇見，好開心。 係係係。 所以多謝俾個機會我見翻大家。 多謝你今日同我咧傾下尋找快活之道。如果啲暫時仲係唔係好開心嘅人咧，諗佢又未必有呢個壓花藝術玩啦，又唔游水。我希望我唔會游水啊。咁你有啲咩、 啊？我有個建議喎，其實咧每一個人咧都有機會接觸花嘅。即係當然你唔係去摘人哋嗰啲啦，可能你真係有機會又買咗少少花，咁你咧可以自制壓花嘅，大家嚇。嗱，我唔係一個婦女節目啦，不過你真係可以將佢咧喺比較靚嘅時候 點壓啊，鬼色 唔係頭先講咗噶啦，將佢擺落嚟抹乾淨，佢然後揾啲廚房紙咧上下咁夾住佢。 嗱，因為咧 上下夾住佢 壓花畫咧，係將佢砌成一幅畫噶嘛。 係， 咁我壓完之後再自己砌咯。 你如果簡單啲，可能你要畫咗，假設你 畫咗 個女仔出 嚟， 或者條裙，咁、 哦、 你咪將啲花咧揾個 cam。摆上去，咁当然啦，你就咁保存唔到佢永久嘅，因为我哋其实后面全部系有抽真空、有乾燥包嘅。不过你话哦，有咩方法去保存佢咧？有办法。你如果譬如你已经做咗个画，你做到啦，你摆啲花落去。 幅画。 你然后咧，你屋企一定有胶纸嘅，请你自制一幅大嘅胶纸，或者你揾个大啲嘅胶纸。咁你咧就剪咗个 size 啦，嗰张卡，跟住你咧就摆落去嘅时候咧，你就摆中间先，慢慢褪开，即系话将啲空气褪开咗佢，而你系将呢啲干花压晒喺嗰啲胶纸里面，你就可以做成一幅画啦。 哦，好嘢，非常马上， 大家明唔明？ 呢个叫做压花懒人包，三秒教大家整， 好快嘅，呢个好快， 压花懒人包 吓， 非常之好。咁啊，今个礼拜又可以同下面咧又分享咗一啲压花嘅技术啦。咁希望下一次有机会咧喺空气中又听下你再开咪会唔会有呢个机会？ 不如咧。有机会监制我哋可以将一啲我觉得可以做一啲经典嘅精装版、 哦， 就做一次中文歌集嘅精装版，真系做中文歌集，可能系做十五分钟。 周国峰而家犀利啊！ 可能系做十五分钟嘅中文歌集，咁我觉得呢啲好，但系真系做中文歌集，我觉得几好玩。 好，我哋考虑下好，再一次多谢 Serena 夏妙妍，多谢晒， 大家身体健康， 拜拜， 拜拜。 数十年，原来眨眼就过，能共一起算是缘分。梦幻般一生，付出努力，收获也算不错。 心知道，凡事会有终结，各身东西日子练。明白分开一刻，未想告别，灯火只被熄灭。 凭着爱，有爱在你我心中， 凭自信，我哋闯出温暖时空。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抢人才各项新措施推出以来，各界反应热烈。截至上个月31日的短短大约5个月，各项人才入境计划共收到大约83000份申请，超过一半申请获批。新设的高端人才通行证计划尤其受欢迎，收到超过32000份申请，当中超过21000份获批。陈国基接受大公报专访，总结过去一年工作时又说，社会各界对共创明天计划一呼百应，对此感到十分鼓舞。目前获得大约120个企业和机构支持，协助筹得大约1亿4000万元捐款，招募足够数目的友师，以及大约800节团体活动供学员参加。小組正檢視第一期的成效，考慮增加學員名額和擴大目標群組，優化計劃後推出第二期，詳情年內公布。天氣方面預測，本港下週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酷熱，亦有兩陣驟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几阵骤雨和炎热，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喺红磡嘅车辆着火事故已经处理好噶啦。咁而家芜湖街去黄埔方向，近住码头围道嘅行车线已经解封。咁就系红磡嘅车辆着火事故已经处理好，芜湖街去黄埔方向近码头围道嘅行车线已经解封噶啦，一带只系车多。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的龙尾是过了波斯富街，而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车龙是排到去理工大学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南区的香岛道近住蒲苑，直至到去浅水湾道近住嘉伦阁，这一段道路中间局部来回方向都是比较多车的，揸紧车的朋友请保持小心和忍让。另外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段挤塞，龙尾接近果栏。而在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介乎北港至到津桥这一段就略为多车繁忙的。其他的封路安排方面呢，提一提大家啦。在粉岭的碧峰路有道路工程，直至到下午5点，碧峰路去新运路方向是封闭，车辆是禁止由马会道左转入碧峰路，揸车朋友请留意现场的改道指示。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启德隧道九龙湾油站去尖沙咀，以及屯门的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40年军旅史诗，港台电视31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 1998年长江流域各省连发特大汛情，军区紧急动员，高梁甘愿延后婚礼，自发请战，最终身负重伤昏迷。佢同江南征之间仲有冇未来？ 国剧周末影院《王牌部队》，星期六日上午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Hello， 我是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唔怕沉气，最喜意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啊。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疑咨询热线18222。 Hello， 各位朋友，我是谭咏麟。我觉得人的思想是可以控制到情绪的，所以我每日都向好那边想， 个思想调教去好嘅角度嗰度，当然系可以活得轻轻松松，做个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啊，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活人。 做只狗呼呼，不做坏主人。 Doctor Eric，Good morning， 早晨啊，大家食咗粽未啊 ？Good afternoon 啊， 端午节快乐。 系啊， 端午节快乐，系啊。 喂，阿 Doctor Eric， 今日咧阿马小强咧就冇翻嘅，我哋有个靓仔啊，阿 Brian， 有个小人 嘅。Doctor Eric，Brian， 端 午节快乐啊！ 系好啦，嗱，其实今日咧，我同阿 Doctor Eric 都讲咗少少啦，讲下啲关于动物嘅领养，因为我睇咗封信咧，就一个婆婆。婆婆咧个比较年长嘅婆婆，咁因为佢咧惊自己好快会离开嘅世界咧，咁佢就写咗一封领养信咧，希望即系俾嗰个收养佢只猫嘅人咧，你一定要锡佢啊，就讲好多关于只猫点样可爱，点样可爱，好 touching 嘅一封信，咁我就唔详细呢度交代啦。不过系嘅，对于主人嚟讲，嗱我讲下，我试过有一次，因为搬屋，咁嗰段期间，哇，嗰段期间大约都有成个月，我唔记得啦。咁交装修紧，我自己又住一啲唔方便养狗嘅地方，我就有一个月咧，要将我养开嘅狗咧交俾一个朋友帮我养。其实对于狗仔，我唔知猫啦吓，我唔知猫会唔会啦。狗仔嚟讲咧，会唔会有个情绪上嘅叫做波动咧？咁样又或者可能唔系短期啦，直情唔养得啦。譬如有啲人移居第度住啦吓，譬如去英国又好，咩加拿大咁样，佢唔能够带狗仔去啦。呢啲 case 咧，又点样去即系同嗰只狗仔安排，或者新嘅主人应该点样去等佢能够忘记旧主人咧？因为有啲人话咧，狗仔咧系好长情噶嘛，即系佢听好多啲古仔啦，夜晚佢又会跑翻出去揾个旧主人啊，咩跑好远几多公里揾翻旧主人，咁点样可以令到佢肯跟新主人呢？咁等等一篮子嘅东西。 哦，咁其实咧第一样嘢啦，但系猫就两秒钟讲完噶啦。猫咧其实咧你去第二个地方，特别短期咧系好焦虑嘅，嫌公鸠搞好多， 冇错， 好多时会引发病情添， 冇错， 真系。 真系 就啊， 翻嚟嘅时候会病噶， 真系噶， 系啊，养之前你要谂安排，唔好离开间屋噶。佢其实我 但放假一个礼拜嗰啲总得系嘛？ 我诊所都有一两只猫，我话俾你知，我开住道门，即系我门唔系见人士咁样啦吓。佢哋咧其实系惊离开个佢平时住开个范围。 系啊， 哦系， 系啊，唔得噶，唔可以噶。因为我都试过咧，我唔系话去旅行咯，我而家譬如我有只猫咁样，我唔系我带佢去我另外一间新屋啊，系啊，你会见到佢就个全，佢总之不停嘅喵喵喵喵，佢嘅原意系想话俾你听，我要翻我自己嘅屋企咁样咯，系啊，佢好细胆，同埋好唔开心。 但如果譬如 Sarah 你去旅行，你要交俾猫酒店嗰啲，咁佢咪好大嘅 torture 咯，对佢嚟。 我会揾人嚟照顾佢， 系 啦，就唔好离开自己间屋。 Okay， 是啊，因为对于佢嚟讲，佢仲要咁多年嚟咧，佢冇离开过嗰间屋噶。你谂下，对于佢嚟讲，嗰几 stressful， 佢都唔知道发生咩事。 哦，明白。 啲味啊， 养猫嘅人一定咁样 嘅。系啊，知噶，我哋完全。 养狗咧，头先答你嘅问题咧，就系、其实即系嗰种即系狗嘅痴情咧，对一个人咧，其实系好个别嘅。有啲狗只咧，即系佢屋企有嘅人唔喺度啊，或者甚至乎佢。另外只狗咁样啦吓，完全冇嘢，开心啲添。 系啊，我都系咁话。 见到系少咗个竞争。 系啊，正啊，嗰只只都唔喺度啦，我睇佢唔顺眼好耐啊。 系咩？ 啲嘢食系我啦。 系啊， 系啊，戴住一个单眼镜咁啊，哇哇有啲狗真系冇所谓，不过有啲狗你讲得啱啦，会有啲痴情。有好多狗，譬如我有个姑娘有只糖狗咧，话佢去旅行就头痛啦。基本上咧佢。去即系唔可以俾其他人掂唔到嘅，掂一掂咧佢就缩几米咁样啦。咁你去一个山姆地方，一定知道就爆佢，所以佢一定要啊，即系求屋企人帮佢照顾嘅、 啊。即系所以你嘅意思嘅就系，即系摆去嗰啲咩猫酒店或者狗酒店嘅，唔系适用于所有嘅狗，系咪？猫又唔使谂啦，即系你最好唔好啦。 系啦，有好多狗都 OK 嘅。咁如果要去嗰啲狗酒店就有啲基本医疗嘢我会。 提大家啦，即係好一般狗酒店都有要求你打針嗰啲嘢咁 啊。 不過有啲嘢佢唔會提及嘅，譬如咧就因為其實一個狗酒店個範圍咧好多蟲蛋嘅，唔係話佢哋污糟，其實係純粹因為佢有好多狗喺度， 冇錯。 但係咁樣就變咗咧，就記得去之前倒一次蟲，翻走之後都倒多一次蟲，好明顯咧佢倒埋濕添咯。 嗯， 知道。咁但系点样解决嗰个情呢啲搞得到啊？但系情绪嗰啲点咧？如果即系有啲人可能佢去移民啊，咁佢带唔到佢咁样，同埋又或者有啲人唔愿意俾咁贵移民费咯。即系我听最近有个朋友佢带三只两只狗一只猫咧，用咗十几万，即系净系嗰啲动物嘅飞机啊，嗰啲 agent 嗰啲，佢话佢唔想啦咁。咁点样可以解决咧？新主人如果要迎接一只新嘅狗仔，系咪要慢慢同佢 friend 咧？ 系啦，其实咧嗱，个旧主人放弃个 part 咧，我当佢真系即系冇办法啦吓。咁就其实好似乎只狗嘅，你所以养只狗你要有咁嘅考虑，因为你呢个好 example， 十几年后你可能会移民搵份工 whatever， 你冇即系嗰日冇谂清，即系廿零前冇谂清楚呢件事可能会发生。二咧就系好个别狗嘅性格添啦，有啲狗你谂啦，如果你只狗十五岁嘅冇屋企人啦，香港走晒啦，全部都咁就变咗边个接你只十五岁狗咧？唔系冇，不过比较少。如果你十五岁狗有病咧，行唔到路咧，盲咗咧，哇！咁你就焦焦啦，所以咧其實咧，我有啲客人會，我有好多客人其實個反應唔係你咁講啊，佢係因為為咗同埋仲有唔多年嘅光陰定咧，就其實就唔等啦，等佢過咗身先走咯。 哦，有啲嘅報道我見到咧都係咁， 因為有啲狗冇辦法㗎，佢係 Alice， 你帶佢去死或者真係有個 miracle， 有人領養佢，或者身邊有個人領養佢，或者就即係帶佢死，所以你唔 given 呢個。选择我个强烈提议，你讲去边啫？等到一两年啦。如果你只狗咁严重，不过有啲狗唔系嘅，有啲狗譬如性格好，譬如好恶嘅，都系恶都系一个好大问题。恶就即系有时系个品种问题，有时系其他因素。不过大家都听过节目咁耐咧，知道恶好多时都系人为嘅。所以咧，你其实个人又系本身做个狗主都有啲出入啦。咁就不过嗰啲狗又点咧？嗰啲狗其實都係佢，咁呢啲狗咧可能好後生，咁你就製造一個 impossible 嘅 situation 啦。 因為太惡啦，未必揾到新嘅主人肯承擔，係咪啊？ 係啊，所以其實有時係真係冇辦法嘅。係啦，冇。不過你話 OK， 當你只狗啊，你當你係個領養嗰個啦 ，OK， 咁你領養，咁其實同有即係只狗其實去領養中心都係俾人遺棄㗎啦，有少部分可能係街邊執翻嚟，不過大部分都遺棄嘅。咁就其實嗰啲狗咧就即係去領養嗰陣時候你點樣揀只狗啦？咁第一樣你揀咧就你揀品種先啦，因為譬如咧你有隻細你個細蚊仔嘅。就你唔好養只 Chihuahua 啦，唔好養只松鼠狗啦，因為佢哋其實佢哋唔係好粗玩到嘅，但係咬同埋出名 Chihuahua 係無端端可以咬你嘅細蚊仔嘅，即係唔係隻隻係，不過 妒忌心好重係嘛？ 係啦，特別領養翻嚟，你鬼知佢之前嗰個主人，但大多數都可能訓練得唔係咁好嘅啦 ，Chihuahua 就係啦。所以揀品種，去到嗰個地方，咁即係我唔係叫人鄙視曬嗰啲驚青嘅狗，咁啊驚青嘅狗永遠都冇機會。有好多人嘅心態，我特別我見即係有好多新嘅主人真係好深度，真係接受挑戰性嘅，唔老唔揀，依只冇人領養佢先揀。 係啊，有好多呢啲好有心。 希望世界有多啲咁嘅人啦， 係 啦，係啦。不過咧就不過一般人啦，即係你係一般。大家是一般人，咁你去到嗰度唔係嗰種有經驗嘅接受挑戰嗰種，因為去嗰度揀只狗就你係應該問個 中心或者係個機構， 係啦，中心嗰個嗰啲 volunteer 啦，因為佢哋會起碼佢哋有多啲經驗啦，見狗起碼，咁佢哋應該可以話俾你知，你講你屋企情況俾佢聽，佢冇理由你同佢講話，我啱啱有個蘇哈，有個三歲，俾只惡狗你㗎，係咪？ 即系同佢沟通多啲， 系啦，系啦，你就之后就都你自己去行，你要即系唔好讲，永远都冇讲，你睇啱眼缘，因为同埋性格，你好多人咧，好多时候我即系无数啊，即系要只狗咧，嗰刻要，系啦，咁大件事，好似领养细蚊仔，即系要首选拣，慢慢拣噶啦，使乜讲嘅啫，所以咧，你系。 領養又好買又好，唔好講，去到嗰度冇心態走，預咗空手走㗎啦。 嗯，冇錯。總之係停一停，諗一諗嚇，因為生命嚟嘅。喂，好啦，多謝 Eric， 今日時間有少緊迫，好唔好啊？多謝曬， 唔該曬。 端午節快樂，好嗎 ？OK， 好，拜拜。好啦，呢個時間咧，我哋多謝楊楊啦，今日幫手啦，同埋送俾大家就係今日嘅職業安全短嘅。聽日馬老師回隊，好，聽日十點再見大家， 拜拜。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风骚快活人制作，职业安全广播剧，现在开始。 啊，食咩好呢 s a r a h 姐，你嚟咗啦？做乜咁烦恼啊？ 啊，我好肚饿啊，所以特登早啲嚟食啲嘢啊嘛。啊，点知原来咧你间餐厅咁多嘢食噶，不过咧我又唔知食咩好。 嗱，咁我问你，你想食咩？同埋你有冇胃口先？ 有啊有啊，所以我想食午餐啊，加个酥皮汤。 咦，啱啦，我哋个酥皮汤个皮咧，师傅落足心机去做，你嚟试下啦。 唉，不过咧我见到个餐牌，上餐又系我好中意食嘅火腿蛋奄列，我又想食啊。诶，下午茶餐嘅 A 餐又有雞翼沙律，我都想食啊！哎呀，我好烦啊！ 唉 ，Sara 姐，你放心啦，我会满足你所有嘅愿望。 吓、啊，真噶，好嘢好嘢啊！ 嚟啦，跟我入厨房。 哦，哎呀，但系我唔识煮嘢噶、啊。 我知啊，不过你话有兴趣投资飲食业啊嘛、嗯，所以咧我就由飲食业嘅工作安全开始，等你熟悉成个行业嘅运作。嚟啊，跟我入厨房啦！ 哎呀，正啊！等我饮埋个白汤先啦、啊。哇，好甜啊！ 强师傅， 喂，张文你好啊，有咩帮到你啊？ 嗱，呢位咧就系我嘅好姐妹 Sara 姐，佢好有兴趣投资飲食业嘅、 哦， 又中意食嘢，对飲食又有研究，所以就介绍你识，等你过佢两招咯。 好啊，不过 Sara 小姐，唔该你唔好咁为食，随手攞我厨房啲嘢食。 乜嘢啊？我想试下你嗰啲出炉面包啊嘛，使唔使咁孤寒啊？ 喂，你知唔知飲食业工作安全守则讲得好清楚，飲食业入三大意外里边，一定要加强预防措施。包括第一样，小心触及灼热表面或物质。我啲面包啱啱出炉，你又攞啊，唔单止有机会整亲啊，另外啊，你嘅手冇洗啊，基本上系唔可以触及我啲食材、食物同埋厨房所有器具，放低。 食嚿面包啫，使唔使咁恶啊？孤寒鬼。 咁你又错啦，因为厨房里面咧有好多经高温或加热处理嘅食物，好似你依家咬紧个餐包，放低啊！仲有盛载嘅器皿同埋炉头等，员工稍有不慎就有机会造成灼伤。食肆负责人同埋员工必须要好好处理灼热嘅嘢，防止灼伤事故嘅发生。 知道啦，大声，我唔会再犯噶啦。其实咧，我爸爸都系搞食肆嘅，佢退休好耐，记得细个嘅时候嘅话，都有机会跟爸爸咧入去厨房噶。有啲嘢我都识嘅，好似如果要运送滚热嘅食物嘅时候，就要注意唔可以盛载过满。运送期间啊，更加要留意四周环境，同埋不时要向旁人发出警告：滚西啊，滚西啊，小心啊，咁啊嘛。 哇 ，Sara 姐，原来你真系识啲嘢噶。嗱，食肆负责人就必须加强培训员工处理热物品的技巧，例如打开具蒸汽加热设备的盖的时候，就记住先慢慢将盖由离自己较远处的一边揭起，避免员工被冒出来的蒸汽整伤。又或者由蒸柜拿出食物之前，应该就将蒸汽掣删了它，之后轻轻打开柜门，等热蒸汽稍微散去之后，先打开柜门拿些食物出来。 蒸紧乜嘢咁香嘅？ 反正要蒸花蟹啊！记住，由蒸柜攞滚热嘅食物出嚟，一定要选择适当个人防护装备，例如隔热手套同埋围裙等啊。而隔热手套就要放喺使用位置附近，方便员工取用。 哇！呢一个花雕蒸花蟹咧，好似好好味咁。Sharon 啊，如果咧唔理我哋呢一只可怜嘅蟹，系唔系好似好冇礼貌咧？ 唉 ，Sara 姐怕咗你啦。嗱，我哋出去一边食一边倾啦。 好啊，我帮你攞住个蟹钳先吓。 Sara， 你食蟹钳之前考下你了， 强师傅头先咧就话饮食业最重视嘅三大意外类别，第二类咧就系小心喺厨房嗰度滑倒啦、棘倒啦，又或者系喺同一高度度跌倒。嗱，问下你，如果要预防员工喺厨房滑倒嘅话，要注意啲咩呢？ 要注意摆低两只蟹钳先啊，放低。 哎呀，得啦，嗱，两位听住下，食肆同埋厨房必须要经常保持地面干爽同埋冇油渍。假如地上真系有水渍同埋油污，就要立即清理。仲有啊，要经常咁样检查排水系统，确保运作正常同埋保持畅通，保持地面平坦。如果发现厨房有损坏嘅地板，又或者系地垫，又或者发现有可能造成绊倒嘅地方同埋情况，就要即刻向主管汇报，同埋喺马上更换破损嘅地板又或者系地垫啦。 嗯，答得都几好，奖你食晒两只蟹钳啦。 诶，咪食住，讲埋你知啦。雇主同埋员工要确保工作场所光线充足之余呢，而且仲要喺有倾斜啦，又或者台阶嘅位置贴一啲标示，提醒员工小心。嗱，厨房嘅地面呢就应该铺设防滑砖，员工亦都应该穿着防滑安全鞋，减少跣倒啦，又或者滑倒嘅机会。 啊，清楚清楚。喂，我可唔可以咧食蟹先啊？请问呢有冇铰剪啊或者钳啊咁样啊？我要钳开个蟹钳啊。 啲食蟹工具喺我度，不过你都要清楚，由于喺厨房里面工作咧，经常要用刀具，好多割伤刀伤以外，主要系因为锋利嘅刀具嘅运用同埋处理不当所致，所以咧员工对认识如何正确使用刀具系非常重要嘅。 系啊，仲有其他因为非刀具所导致嘅工伤。包括埋罐头刀啦、叉烧针同埋刨具所伤啊！ 我知道晒啦，快啲啊，俾啲工具我食蟹啦！啲蟹冻咗唔好味噶。啊，我有把刀，等我用把刀撬开佢先。 咪住，放低！你要记住啊，厨房有唔同类型嘅刀具，大家要小心认真地选用适当嘅手工具嚟进行唔同嘅工作。例如刀具只系用作切割食材，唔应该用嚟咧，例如撬开嗰啲罐头等其他用途。所以俾翻把刀我，唔可以用嚟撬蟹盖啊！ 吓，最多我以后啊跟足守则，跟足规矩啦。嗱，我答应大家啦，厨房手工具需保养良好，同埋处于良好状态，例如手柄需保持完好及巩固，手工具如刀具等等需要保持锋利，切割或者处理食材的时候需要在合适的砧板和坚固的桌面上进行，使用之后会放在刀架和刀箱。 OK OK， 嗱，仲有啊，清洗刀具其实都好多嘢要注意噶。例如刀具就应该同其他嘅器具啦，同埋碗碟分开清洗，因为洗碗工咧可能因为冇察觉到而被利器割伤，所以处理刀具咧就一定要佩戴防切割手套等个人防护装备啦。 嗯 ，Sarah 嘛，有冇防切割手套啊？ 吓，咁又冇喎。 咁你有冇洗手啊？ 啊，即刻去洗啊！ 太迟啦，为减低流行病毒病响食肆传播嘅风险，食肆应该经常保持清洁及卫生。食肆除咗必须遵守预防及控制疾病嘅相关规例外，同时亦可参考职安局为饮食业制作嘅翻工抗疫贴士同埋相关资讯，减低病毒传播风险。 好啦，我都肚饿啦，不如开餐啦。 咦，即系咧，所以啊。 飲食業食具刀具全放妥，勤清潔，小心謹慎，零過錯。我是潘靜文 Sherman。 另外，如果有任何有關唔安全的工序和工作環境的投訴，你可以使用流動電子裝置或電腦填寫網上職安健投訴平台的電子表格，或致電勞工處職安健投訴熱線2542-2172，向勞工處作出舉報，所有舉報都會絕對保密。 由劳工处提供资料，丰收快活人制作的职业安全广播剧，今日经已播放完毕，下个礼拜再见。 记得 多次成熟程度如自欺，想经手点我心里，佢演雅典戏，谈分手的戏，盲目承受无视我，难道承认无视也不错？我这凡人太过凡人，到领会何为没结果，情话像你伟大，令我渴望被他宠坏，恋爱开始一刻多轻快，然后纯纯毁天灭地，亦能学潘朵拉把经过全部痛苦活埋，神话被你破坏，受到挫败是那个境态，深呼吸不去猜，宁愿和下一位尽力，拾回原始心态，都总算留幸福一小块。情况